即係未知道個消息嘅真偽啦，但係幾乎可以肯定咧，就係今次施政報告咧，一定有好多咧同土地相關嘅措施咧係會著墨嘅。咁畢竟即係香港嗰個住屋嘅問題係非常之嚴重啦。咁即係各界都諗緊有啲咩方法去解決。嗱，今日咧大家都引述一個消息咧，就話關於呢啲土地嘅大動作之一咧，可能係要放寬新界祖堂地嘅出售條件喎，陳景祥。 嗯，係啊，呢個祖堂地咧，大家如果即係有留意一下啲報道啦，或者係媒體啲文章啦嚇，咁啊分析關於祖堂地呢件事咧，其實都已經持續咗，我相信有大半年噶啦，已經係。咁啊，好多人不斷地攞出嚟討論啊，亦都有啲建議啊，或者話可以點樣即係將呢啲地咧係真係可以即係攞出嚟去用咧起樓咧咁。咁其實討論就好多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有留意開嘅話咧，就到今時今日咧，即係喺呢個施政報告公布前咧，就會有啲咁嘅消息出嚟咧，就唔出奇嘅。咁而家消息出嚟咧，就包括咗一啲都有啲都幾具體噶，譬如話咧，係可唔可以容許有七成至八成到嘅業權人同意咧，就可以賣到或者放到呢啲祖堂地出嚟咧？咁都係好具體噶啦。咁所以我覺得咧，今次裏邊咧，就正如聽講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咧，就而家唔係就係香港內部討論啦嚇，連中央嘅領導人都已經講咗好多次，即係話香港嘅特區政府咧，一定要解決土地房屋問題噶啦。咁而祖堂地咧，亦都的確係一個議題嚟嘅，因為咧好多發展裏邊咧，都係因為祖堂地咧而可能影響咗個發展嘅規模等等嘅咁。咁今次呢個咧，可能係吹風咧，都可能係政府真係有啲咁嘅諗法，就測試下民意等等啦嚇。我哋唔知道啦。咁但係似乎咧，祖堂地呢件事即係點樣可以解決咧，就應該係提上議事日程，應該係冇乜疑問嘅。 嗯，不过呢仔细跟大家展开讨论之前都要简介一下祖堂地的背景啦。咁其实呢而家香港根据早年政府的资料呢大概有2400公顷的祖堂地。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成日讲的明日大屿填海计划呢讲的大概是1700公顷。咁所以呢这些祖堂地的个规模其实是非常之大的。他们呢主要呢是由一些新界的宗族啦或者家族呢以祖或者是堂的名义集体持有的一些新界土地，即简单来说他们不是一些私人即个人去持有的，而是一个群体这样去持有的。那呢当中就由一些宗族叫做司理的人员去负责管理。刚才陈景祥你就讲了，其实在这些祖堂地去转售的时候有个限制的，就是要所有的子孙都是共同同意，换言之是要当中涉及的业权人是要百分之百同意才能够由这个司理作为代表，然后向民政事务处那边申请才可以去转售。所以过往就出现很多的情况，就是当呢啲即系子孙后人嘅人数越嚟越多啦，佢哋亦都可能咧系有啲系移居咗海外啦，甚至系失联啦。咁咧其实系好难咧令到佢哋咧系百分百同意去转售呢啲土地。又或者就算俾你真系咁叻啦，揾得齐啲人啦，佢哋亦都会因为咧个出售价钱嘅高低咧，可能比较难去达成共识啊。咁所以咧就令到过往咧一啲发展商去到收地嘅时候咧，要去收呢啲祖堂地咧，其实就会变得非常之困难。有一啲即业界的人士，譬如测量师咧，就形容呢啲祖堂地嘅转售情况就好似冻结咗一样啊。 嗯，系啊，嗱，你头先都分析咗啦，即系其实收呢啲祖堂地嘅困难咧，通常都系在于即系个价钱啦，同埋就系个业权嘅问题。咁我谂第一部分咧，应该先解决咗个业权先，因为价钱咧就讨价还价嘅啫，系咪可以倾下嘅？咁但系咧，以往嘅做法咧，你头先都介绍咗啦，就系要百分之百嘅人同意咧，就好难咧。有啲人譬如可能即系已经移民啊，或者其他各种方法。咁應該要點先可以決定到個地係咪賣咧？咁所以而家咧一路講緊嘅消息都係集中呢部分先嘅，即係話咧由全部100% 嘅人同意啦，可唔可以降到去咧？咁啊有個講法就可唔可以降到去咧？好似強迫條例咁啊，譬如話八成到就已經同意咧，已經可以得噶啦。咁所以我諗關鍵咧，今次嘅討論咧，可能係集中於喺呢部分咧，就點樣由一個全部人要同意降到某一個門檻之後咧，就可以咧就係將呢套祖堂地攞出嚟賣噶啦。咁然之後當然之後就价钱咧，其实价钱都好紧要噶，即系睇下你到底用个咩价可以买得到咧咁。咁但系先要降低嗰个比例咧，我相信系首要啦，系要考虑要讨论嘅问题嚟嘅。 嗱，咁而呢一点咧，应该就会涉及到法例嘅修改啦。咁所以咧，其实咁多即系新界嘅即系乡绅嘅朋友，系咪会同意呢个意见咧？咁啊，听紧收音机嘅听众啊，如果你都系即系新界人啦，或者你都对于祖堂地嘅发展咧有啲意见想同我哋倾下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 1871-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噶。咁其实咧，除咗关于呢一个祖堂地个业权问题咧，今次咧话降低呢个门槛咧，其实咧亦都有一啲咧关注土地发展嘅团体咧提出另外一啲意见噶。例如咧，就佢哋会讲啦，其实咧政府咧都有我哋所谓嘅尚方宝剑啦吓，一个叫做收回土地条例咧，其实可以用咧去收翻呢啲祖堂地。嗱，不过咧就一定咧系要用嚟咧发展呢个公营房屋，即系咧一个公共利益嘅用途咧，先至可以咁样用。过往咧其实都有案例嘅，譬如政府喺五月嘅时候咧，引用收回土地条例咧，收翻三幅咧系位于元朗同埋粉岭嘅私人地，当中就有两幅咧，其实咧系涉及到呢一啲嘅祖堂地。咁于是呢啲关注团体就话啦，嗱，政府其实你而家唔系冇方法收地啊，咁降低呢一啲嘅强拍即系呢啲收地嘅门槛，其实会唔会即系方便啊发展商去到收地，继而咧将呢啲大片嘅农地全部变晒私人房屋咧？咁对于增加公共房屋嘅供应咧，其实系冇帮助噶，所以佢哋咧就认为啊，我哋唔应该咧去到改呢一个嘅门槛，反而咧应该推动政府咧积极咁样用呢个尚方宝剑。咁啊，唔知各位听众又点睇啦？ 但系有啲分别嘅，因为咧用土地收回条例咧，就睇你举个例嗰几幅咧，其实嗰个面积都相对比较细嘅。 冇错。 咁但系而家咧，我哋讲紧，如果你真系祖堂地全部涉及咧，而家咧个数字讲紧2400公顷咧，就我相信系有一定嘅难度嘅。咁所以咧，我谂而家讨论咧，大家都系集中翻咧，就系咪可以从呢个减低100% 啊嘅权益，可以去到咧就系譬如70%或者80%咧就可以买得到咧咁。咁呢个讨论咧，我相信咧就应该系政府嘅方案里边其中一个考虑点啦。 冇错啊，嗱咁咧，所以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意见关于祖堂地嘅发展，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咁而家咧，我哋亦都请嚟事件嘅主要持份者啦，陈景祥，有乡议局嘅主席刘业强同我哋倾下。刘业强你好。 是啊，你好主持。 刘业强啊，关于咧今次呢啲消息咧，其实都同咧你哋早前同特首提交呢个施政报告建议书嘅一啲内容咧，其实都吻合噶。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其实点解你哋当初会提出一个咁样嘅建议，即系要将呢一啲嘅门槛去系啦，即系去到降低咧？其实你哋睇到而家如果好似消息咁样讲，放宽到八成个帮助有几大啊？对于收地？ 系，咁我哋估计咧，即系喺新界嘅土地咧，就有好多都系祖堂地啦。咁过往咧都系有好多买卖咧，就都系俾一个半个反对咧，令到成个氏族嘅呢啲资产咧都系即系停摆喺度嘅。咁我哋曾经咧喺几年前嘅政府咧，即系刘光华局长嘅。嘅幫手咧，我哋都有個工作小組。咁嗰陣時咧，我哋都係希望睇下可以點樣幫助，即係呢啲祖堂可以即係理順佢嘅佢即係啲決議啦。咁發覺咧，就我哋嗰時就諗一啲方案，就希望咧每個氏族咧就自己有個範本，咁咧就跟住個範本去做咧。咁民政事務總署咧就睇住個範本啊，你啱個範本咧就批啦咁樣。咁我哋發覺咧都係即係唔係好成功。咁由於而家咧，即係大家都係即係睇住新界土地點可以釋放啦。咁我見到咧，就算未來嘅新發展區又好，其他啲土地都好咧，好多時咧都夾雜住，即係夾住好多啲祖堂地喺度。咁由於以前冇買賣啦，咁就即係唔一定發展商嘅，咁祖堂自己本身都好難有決議去自己發展啦。咁我相信，如果要釋放新界農地咧，祖堂地咧係一個即係好關鍵性嘅持份者啦，咁可能佢係少數，但就算係少數都係會關鍵嘅少數。嗱，即係2400公頃土地，咁我唔相信如果係降低門檻，會可能2400公頃都釋放到啦，因為有好多地都可能係魚塘啊，或者偏遠鄉村啦、啊。咁但係有一大部分咧都會喺即係可以發展嘅範圍裏邊。咁即係我今日都其他記者招會，我提過咧，即係只要釋放佢裏邊一兩成嘅土地咧，譬如400公頃咁講啦，咁裏邊可能就有幾倍嘅其他嘅農地，咁你即係一闊三大啦，你釋放一尺嘅祖堂地咧，就可能釋放到可能幾倍嘅農地，咁你相對嗰個建屋面積咧，就會有4倍至10倍嘅。嘅份數啦，咁我相信你攞比例，咁一公頃 如果新界可能可以起500个单位，咁如果係400公顷嘅農地、祖堂地，加埋其他嘅農地，咁可能釋放1000公顷，咁嗰度都講緊係即係好多個單位啦。即係我諗以10萬計啦。 嗯，阿刘月强，我想问一下你，譬如话以往咧，呢啲祖堂地有冇曾经可以倾得到释放过出嚟去发展嘅？ 你如果你出翻记录咧，即系民政事务总署咧，即系祖堂地，你知要申请噶嘛？要告示啊，个事主话我要卖啦，我要换地啊，我要点样咧？咁佢要贴告示噶嘛？咁呢啲咁嘅申请，其实系有记录嘅。咁係唔係好多嘅？ 唔多嘅。 我見好多時咧，其實反對咧，真係即係唔係多持份者反對嘅，係一個半個可能係即係某啲原因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為咗即係整體香港發展啦，同埋個市族嘅日後嘅運作咧，我覺得完善呢個制度咧係有好處。咁正正就係一個機遇啦，即係過去咁多十年點解做唔到咧？咁因为我都相信以前如果将一个新嘅条例摆上立法会咧，我相信都可能会挂定弹树。咁我谂政府又好，或者我哋都好咧，都觉得系风险大嘅。咁而家咁嘅议会咧比较理性啦。咁我相信咧，即系遇啱而家嘅时势咧，我觉得系一个好适当嘅时势，系去推动呢样嘢啦。咁政府咧，我都希望佢接受我哋嘅谂法。咁当然咧，我哋嗰五大主張咧，即係除咗呢樣嘢之外咧，就其次，我覺得即係城中村啊等等啊，可以考慮嘅，因為有啲鄉村咧，即係都係喺市中心啦，咁可能已經係好破舊啊，咁同埋可能佢嘅佔地又好大，而且咧又可能係即係個配數比較少啦。我覺得嗰啲如果係去發展咧，即係都係一啲中短期可以解決房屋問題嘅。嘅一啲嘅土地啦，即係我哋都，我相信我即係我哋嘅即係新界持份者都會係接受嘅。 係。 而家嗱，你有建議咧，就話即係而家目前嘅情況就需要集齊曬100% 嘅持份者同意啦。咁喺你嘅諗法裏邊咧，而家係咪降到去80%？你哋覺得就有機會，譬如話可以釋放到幾多公頃出嚟咧？有冇曾經有個咁嘅數啊？ 即係。睇政府即係點樣回應啦。咁當然即係如果政府做政府嘅議案又好，或者可能我私人議案都好。咁如果政府行嘅，咁可能更加理想啦。咁我哋當然我覺得都係要即係要經過諮詢啦，諮詢所有嘅祖堂持份者，究竟係大家同意係70%啦、60%啦、80%定90%咧？呢個係即係要以後先知啦。咁我就係而家都會揾緊啲例子，即係當然今日講唔到啦。但係我心目中都有啲例子嘅。咁我遲少少咧，如果政府宣布咗啦，係真係同意咁做咧，咁我都會揾啲例子，即係公諸於世啊。其實就正正呢幾幅土地，你已經可以釋放到幾多萬嘅單位啊咁講到。 劉業強啊，其實咧而家平均一塊嘅祖地或者堂地咧，你預計係牽涉到幾多業權人㗎？ 即係祖堂就係啲氏族啦，咁即係家庭有一個啦，咁你其他 extended family 就係去到嗰個堂啊祖啦，咁有啲祖堂可能得幾個人，有啲祖堂就幾百人，咁我諗有好多祖堂咧，即係大嘅祖堂嗰啲氏族咧，係幾百至到幾千人啦，咁有啲係住海外，住有啲喺香港，咁當然即係我哋都諗過嘅，咁日後。系点样登记法啊？点样去通知啲人去投票啊？等等咧，都系即系些少复杂啦。但我觉得咧，即系我觉得完善呢样嘢之后咧，除咗释放土地之外咧，咁我谂大部分嘅持份者都希望呢啲祖堂嘅运作咧透明度高啲，咁即系起码咁透明度高啲，咁可能加入一啲可能公司法嘅谂法啦，可能要核数啊等等，即系我自己。暫時係咁諗啦，咁會更加令到即係、就是、我諗每一個指示都會支持啦。 如果而家傾嘅時候咧，係咪話揾翻嗰個司理啊，就做一個代表咁去同政府傾呢件事係，即係個過程啊。如果真係做呢樣嘢嘅時候咧，嗰、那個討論係點樣噶？即係應該政府同鄉議局啊，有陣時係同嗰個祖堂嘅司理做代表去傾嘅咧。 啊，即係鄉議局都係一個法定諮詢機構啦，即係咁，即係九十五年歷史啦。咁我哋新界人對鄉議局都係有信心嘅。咁我咧即係希望經過鄉議局，咁同嗰七千幾個組堂嘅持份者啦，去諮詢，我覺得係最理想 的。即係鄉議局都係代表嚟嘅，即係呢個討論嘅過程裏邊。 李業強，不過咧，即係始終祖堂地係即係祖先留俾後族嘅餘蔭啦。即係好似你頭先咁樣講，都未必每個人咧同意降低嗰個出售門檻嚟賣地換錢分嘅喎。喺個諮詢過程入邊，點樣理順呢啲鄉民嘅意見咧？仲有一分鐘左右。 啊，即係我相信就係、是、即係唔一定係買賣咯。所以我覺得，因為有好多祖堂，即係你可能訪問其他啲即係新界人都話：喂，我哋唔想俾人滅族嘅喎，我想都揸翻資產嘅，我想。即係維持個氏族嘅持續性，咁所以我哋就話，如果政府強行收地咧，就做唔到呢個效果咯。咁即係如果佢攞翻主動權，咁佢哋個祖堂可能有大部分人支持去處理土地，即係合作又好，或者賣咗攞翻少少資產都好咯，或者去轉資產，我覺得係對整體祖堂嘅後人個利益係會最理想。 即係反而攞翻個主動權，大家再傾下點樣合作，或者個錢係唔係再用其他嘅方法去到延續落去？你認為係更加有利？ 係啊，我諗相信你查翻，即係除咗發展商之外，都好少祖堂真係走去城規會申請轉用土去發展。我諗真係好少啊。 好啊，唔該曬李業強，同你傾到呢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新闻界庆祝国庆酒会致辞的时候说，在国家高速发展的过程之中，香港既是贡献者，亦都是受惠者。香港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可以享有無限機遇，與國家共發展、共繁榮。他說過去兩年，香港面對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經歷了艱難和黑暗的日子，特別是2019年下半年，黑暴、港獨分子在外部勢力的推波助瀾之下，肆無忌憚破壞社會安寧，更加有少部分反中亂港的分子假借新聞傳媒名義參與和宣揚暴力行為，抹黑政府，發放偏頗報導，甚至假新聞。林鄭月娥說，希望新聞界繼續發揮專業精神，透過中立客觀的報導和評論，令到市民更了解國家最新發展，亦都讓內地和海外人士知道香港由亂轉治。她亦都歡迎傳媒繼續監督政府施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若果按家庭聘请外佣的缓急程度安排为外佣预约入住检疫中心的优先次序，容易引起争议。又认为不宜将竹篙湾检疫中心的申请系统复杂化。自由党议员钟国斌在立法会会议上建议，当局让雇主按外佣获批签证的先后次序预订竹篙湾检疫中心，而非斗快订房，避免有外佣虽然早已经获批签证，却因为雇主未能够订到房间而一直无法来港。罗志光回应说，政府人员今次有如营运一间容纳过千人的酒店，属于很大挑战。如果再将预订安排复杂化，可能到明年一月都未能够安排好有关运作，亦都有机会要寻求立法会额外拨款聘请人手。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孟晚舟事件的解决拔出了插在中美关系之中的一根刺，会不会加大中美领导人在今年 G20 峰会之中会晤的可能性。发言人华春莹说，中美关系还存在大大小小的刺，而这些刺都需要拔出。华春莹表明，元首之间的接触要通过双方商谈来确定，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自由風，自由風，我們現在談的是有關新一份的施政報告，現在消息傳出來說可能會修改祖堂地的出售條件，由百分百的業權人同意才可以出售，變成可能是八成甚至是更低的業權人同意就可以出售。我們剛剛跟鄉議局的主席劉業強談過，他的反應似乎都是挺正面的，不過我們剛才都有問到他，就是當日後這個跟發展商或者政府商议出售土地的责任咧，系落咗去一个私理身上面嘅时候，即系点样确保嗰个卖地个过程咧，系能够即系整合到各个乡民嘅意见啦，确保嗰个出售嘅过程系即系公开啦，系透明啦，同埋系即系问责咧。咁呢个可能都系乡议局要思考嘅问题。 系啊，因为佢嘅责任都好重大噶嘛，即系私理按照即系个资料显示咧，就即系负责管理祖堂一啲仪式啊，或者等等啦，咁啊唔系话真系可以去到即系话要牵涉到个祖堂地嘅买卖嗰啲咁，咁所以去到嗰度嘅时候，即系都牵涉到个复杂过程啦。大家知道收地啊，倾价钱呢都唔系简单嘅事啦。咁、 都好敏感噶， 冇错啦。咁啊，亦都牵涉好多利益噶，最紧要系啊，咁多持份者嘅利益。咁到底整个过程里边咧，点样确保个私利真系有代表性啦？吓、啊，即系你咁多嘅祖堂嘅人即系睇住你啊，进行同政府倾啊咁。咁所以其实呢个咧，即系如果真系要做嘅话咧，其实我觉得都系一个几复杂的问题来的。 即是可能个私利的制度呢，随着我们是不是要修改即是那个祖堂地的出售限制的时候，都要一并过去考虑。不过到底即是去到释放这些祖堂地出来呢，会对于我们的房屋供应上面是几有帮助呢？这个时候呢，我们都请来一位测量师跟我们倾下。电话旁边呢，请来测量师学会土地政策小组的主席刘振刚。刘振刚你好。 两位主持好， 系你好， 系刘振刚啊。对于咧，今次即系乡议局有建议咧，话要即系放宽呢个祖堂地嘅出售限制咧，你作为即系测量业界，其实见到而家系咪好多发展商佢哋嘅发展计划咧，都被一啲祖堂地所谓棘住咗？而如果放宽咗嘅时候，你又预计会有几大程度可以帮助到我哋嘅房屋供应啊？ 我諗嗰個第一個問題咧，就肯定嘅個答案，即係話而家向新界咧好多土地咧，而仲係用祖堂嘅形式去揸住，而佢哋會響嗰個發展商去整合土地方面咧，就會構成咗一個即係接近有啲情況之下係買唔到嘅情況出現。所以其實你在新界你會見到有很多物業發展中間零零碎碎，可能為何中間有個洞在那裡， 有個停車場啊，或者 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就不是個發展商不想賣，或者不是祖堂大部分的業權人不想賣，而是中間就是我們整個祖堂那個出售的制度在那個行政層面是出了很大問題，亦都唔係話個新界條例個問題出現咗，而係喺個私理嘅委任制度同埋去批准由民政事務總署去批准個祖堂地出售嗰個過程入面咧，喺以往嗰啲判例入面個詮釋上面咧係出咗好大問題，而令到而家嗰個我哋有個普遍嗰個感覺，就以為是一定是要 100% 的業權人同意才去出售，所以這個問題我相信是複雜，還有也都是現在是需要梳理的。而我們如果是釋放到新界的祖堂地，因為有研究做過以往來 去看呢，就是大概有可能有2400公頃的土地是有祖堂揸住，但很可惜呢，政府的層面一直都沒有公布到有關的數字。但是根據新界條例，政府其實要是 去處理這些祖堂的土地事宜和做註冊司理的工作，現在政府沒有這個數字，其實令人是即是惋惜的。其實 現在2400公頃這個數字怎麼來的呢？如果不是政府那裡的統計， 這個數字是由以往很多年前可能是70年代80年代一些政府的文件是看到一個這樣的數字，即有關的數字，然後就見到這一段時間一直是政府收地啊， 或者祖堂买卖啊，咁样有啲研究咧得出嚟一个咁嘅大概嘅数字， 嗯， 啊，即系咁样走出嚟嘅， 就唔系好确实或者唔系真系好准确嘅，嗯， 政府都冇咁 样讲啊，因为到而家都未有一个正式由官方走出嚟嘅数字， 嗯， 咁但系我相信诶呢，个数字起码有一个诶，大概嘅代表性。点解呢？因为喺新界我哋仲系见到系好多大型嘅土地呢仲系用祖堂嘅形式揸住，嗯。但我哋要明白呢，祖堂亦都有个概念呢，唔系淨系祖同堂系业主，亦都有啲大型嘅土地系用啲会嘅形式。咁， 嗯， 所以要明白祖堂呢个概念呢，其实要花好多时间去处理嘅， 嗯。嗯，喺刘振刚话，如果譬如话你嘅经验啦，或者你嘅观察啦，譬如而家有啲消息已经讲緊啦，就由100%嘅持份者降到75%或者80%。如果係去到譬如我哋当80%先啦，当强拍咁先啦，城市即係话将呢祖堂地放到出嚟嘅机会有几大呢？ 我諗个成数会或者嗰，那个釋放嗰個潛力係非常高嘅， 嗯， 啊，點解呢？因為以往嚟講，我哋見到即係祖堂地買賣咧，最主要受到兩個情況困擾， 嗯， 第一個你就係講緊嗰個祖堂嗰，那個持份人， 嗯， 響申請向呢，這個政府申請出售啊，即係民政處出售嘅時候咧，嗯，民政處咧就話要希望咧就係冇人反對嘅情況下出售， 嗯， 即係當然佢大部分或者絕大部分嘅業權人已經話想賣先啦，咁但係有時就出現咧就有人反對咧就賣唔成， 嗯， 所以總之如果我哋係去解決到賣即係反對嘅聲音個理據係乜嘢，而唔係無理咁樣去反，即係點講阻撓個出售。已經係即係令到件事可能發生個機會大好多。 嗯， 但係另一樣嘢，你哋頭先提到咧，就係，是，司理嘅制度咧，就好多而家我哋見到嘅司理嘅委任咧，係都遇到同樣嘅問題。有啲司理係過身好多年， 嗯， 而政府係冇主動去逼嗰，那個祖堂咧去處理委任新司理嗰個情況。 嗯， 咁但係如果你睇翻個新界條例，其實喂，咁你突然間冇咗個業主喎，等即係冇咗個業主。咁咁嘅情況，即係你嗰個土地嗰個出售啊、租任啊嘅情況，或者交地租嘅情況咧，都係有個即係缺陷喺度嘅。 嗯， 即係變咗就冇咗個主事人去負責呢啲土地嘅處置嘅事宜啦。當呢個人嘅係即係出缺嘅時候，你意思係？ 係啦，冇錯，呢度亦都係另一個好關鍵嘅情況咧，令到我哋嘅新界嘅土地咧係嗰個出讓或者係轉或者出租咧，都係出咗問題嘅。 系，阿刘振刚，我想问一下咧，我哋睇翻有啲资料嘅讲法咧，话政府系有权可以没收3个月之内未委任司理嘅祖堂土地嘅，系咪咁样嘅？ 系啊，个条例系咁定。 咁要咁讲，咁佢哋话揾唔到咪好咯，咪政府去收咗佢。 咁 就唔使倾添咯。 咁又唔系咁样去理解件事。嗱，我哋要睇翻嗰个新界条例，就系话要个祖堂系要有人去打理嗰啲土地。 嗯， 好啦，咁但系嗰，那个。土地如果是那些持份人是在那個推選那個司理度出了問題，那你政府要跟他們協商究竟怎樣去解決這個問題呢？ 嗯， 好了，但是如果那個祖堂地那個司理一路都是委任不到，那原來是可能是持份人有怎麼說有不同的意見或者有拗撬，那政府其實就要在這些情況之下要介入去怎樣去確保到他們怎麼都要選到個司理出來。 嗯， 因为呢个司理系其实系一个代表人嚟嘅啫，代表嚟嘅啫，唔系佢自己揸晒主意。 嗯， 佢都系要听持份人嗰，那个要求或者佢哋个决定。因为如果你睇翻而家新界好多资料睇到咧，其实祖堂或者会咧，佢哋可能系自己有关嘅传统或者系章程或者个做法，即系或者个习惯咧。去做有關嘅決定嗰個安排嘅，咁， 嗯， 其實我哋係需要將呢啲嘢係明文化，或者係令到佢具體化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個土地使用方面咧就唔會受到呢啲咁嘅缺陷所困擾。 嗯， 刘振刚，我哋头先倾到，即系政府系咪应该去即系收翻呢啲冇私利嘅祖堂地咧？我见到喺有关呢个祖堂地嘅讨论入边咧，都有一啲研究嘅组织曾经提出，如果放宽咗呢一啲祖堂地嘅出售门槛咧，其实佢哋认为最终只系会令到咧发展商个收地过程更加快，而咧系唔会令到咧公共房屋嘅供应增加。佢哋就话咧，其实而家政府都有收回土地条例咧，系可以用嚟收呢啲祖堂地，所以就不认同咧，即系政府应该去做呢、這个即系扭松呢个政策嘅门槛啊。咁你自己点睇呢个意见啊？ 我觉得呢个意见好失望啊。 嗯， 你私人土地而家私人嘅楼房供应而家好明显系好短缺，而政府响过往一段时间将嗰个公私营比例由六四变做七三，我哋已经压缩咗私人土地。好啦，如果私人土地或者私人發展是不夠的話，那你怎樣可以幫到私人市場繼續運作呢？如果我們增加了這邊的土地供應的話，公營房屋的壓力呢就會相對來說是減輕了，這個是第一個考慮。好了，第二個考慮就是說，政府又沒收很多這些祖堂地，出現我們聽到有個意見就是說，政府賠錢可能賠得很慢，亦都啲錢咧落到去嗰、那個結構入面咧，未必分到俾有關嘅持份人。嗱，呢度亦都係另一個關卡或者個節點咧，我哋要打通。咁好啦，我哋跟住去睇翻，譬如嗰啲祖堂地而家可能根本係用得唔好嘅，因為冇人打理，可能咧就租得唔好，或者根本係賣唔到出去。咁香港好多土地而家就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係用得曳嘅。 嗯，咁刘振刚如果譬如话，你系呢方面嘅即系专家啦，佢其实如果倾嘅时候咧，其实卖祖堂地其中一个咧都系个价个赔偿价，喺个价嘅时候倾咧，其实个难度大唔大嘅？即系你估计啊，即系如果个门槛可以降低咗啦，倾价钱嘅时候会唔会都系其中一个困难咧？或者系 我估呢度就会系睇翻个市场嘅。 嗯， 以往嚟讲，我哋会睇翻哦，有人想买。啊！亦都啲祖堂嘅持份人可能想賣，咁佢哋咪攞出去個市場去放咯。 嗯， 因為我哋係喺個市場上面，唔係淨係得祖同堂或者會嘅土地噶嘛。 嗯， 有唔同嘅類型嘅業主，佢會係賣呢啲土地出嚟。 嗯， 咁你可以做比較。咁而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咧，就係、是、究竟嗰幅土地有冇發展潛力。舉個例，尤其是喺個規劃層面上面，佢係咪已經係可以做私人物業發展啦？定係佢可能根本咧，如果係政府係諗住喂，我哋第時收翻嚟做路嘅，或者做公屋嘅，咁佢個價值咧就會受到嗰個規劃嗰個層面嘅影響咧，就會點講啊？將嗰個價位咧就定型咗向嗰類型嘅用途咧係去靠攏。如果係政府係預計係政府入嚟收地嘅，其實發展商咧就未必想買噶啦，咁就等政府收咯。 嗯， 明白。咁所以都要睇翻即係佢土地嗰個規劃啦。唔該曬你啊，劉振剛，先同你傾到呢度。刘振刚咧系测量师学会嘅土地政策小组主席嚟嘅。如果有意见，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咧，我哋继续讲一讲咧，点样可以将啲英文嘅音练得好少少。我哋上集讲 talk, T-A-L-K, 讲嘢 about something。咁我哋 talk 个 K 音通常会楞埋落去后面嗰个 about 楞成听落去咧，就系 talk about, talk about。如果我哋后面加多个 it 咧。由於 about 後面是一個 T 音尾的字，我們扔埋個 it 就是 talk about it, talk about it, talk about it, OK? 大家慢慢練聽著 talk about it, 例句 let's talk about it, OK? 再給多個例句 I don't think we should talk about it, or let's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it, let's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it, 就是將啲音練埋曬一齊了 OK? 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有关土地开发的建议呢，除了祖堂地之外，亦都有消息说呢，施政报告呢是会建议释放新界北河套地区周边部分的湿地和相邻的湿地缓冲区。咁呢其实嗰度呢就邻近住古洞北发展区啦。咁有啲意见就认为呢，如果即係提升咗嗰度嘅发展地积比呢，就可以令到古洞北嘅建屋量呢係大增。咁不过与此同时呢，就见到有一啲环保组织发表研究报告呢，就话其实政府呢係今届政府做了土地大辩论之后呢，许下了一些发展中地的承诺，其实都未做。他们就认为在这个时候呢去探讨去开发这些湿地缓冲区呢就不是那么妥当。所以这个时候呢，不如我们都请来环团的代表跟我们谈谈。有绿色和平的项目主任陈可纯。陈可纯你好。 Hello.Hello， 主持好。 是陈可纯，你们那个报告呢就说，即其实政府的中地发展承诺就落空了，不认为应该这个时候去到发展湿地，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们报告的发现？ 好啊，我们呢其实就是去全面地去看了政府的政策啦，就是包括去许下的承诺和去实际上做了些什么的。那就发现呢有四个目标呢都是落空晒的。那第一个目标啦，就是他本身呢在土地大辩论的时候就讲过呢是会发展110公顷的中地来做公营的房屋的。那但是呢到最后现在啦，他就只是找了47公顷的中地就是来做公营房屋。 一半都 是啦，冇错，就是一半都唔够噶。咁而且咧，我哋就再发现咧，其实只要佢修正翻佢嘅边界咧，系喺同一个选址范围度，系可以有即系有潜力嘅中地咧，系有成160公顷咁多嘅。咁所以以换句话讲啦，就系只要佢系做好个功课咧，其实就可以系超额完成添。咁呢个就系第一个发现啦。咁第二个发现咧，就系当初都讲过系会优先发展中地嘅。咁但系而家咧，我哋就发觉唔单止咧有630公顷嘅中地咧，佢哋系无视咗嘅。意思咧就系你睇都未睇过，咁就已经话佢系冇发展潜力，或者甚至系数漏咗添。咁同埋咧，佢而家优先发展就唔系中地啦，就反而系湿地啊，或者系填海等等。咁我哋都觉得呢个系违背咗当初嘅承诺咯。咁第三个。我发现啦，就系关于支援翻本地嘅中地作业者，点样去令到佢哋成个作业系更加顺畅啦，同埋提升翻中地嘅使用效率嘅。咁但系可惜就系政府就净系冇将一啲本身嘅中地作业咧原封不动，就系、是、我唔收佢，咁就叫做支援咗啦。咁我哋就觉得呢个远远不足啦。咁同埋最后就系一个修复嘅方案嘅，因为当初远志就系、是、今届特首嘅竞选嘅政纲都有承诺过，佢系会修复湿地嘅，即系一啲生态敏感嘅地方。咁而家就唔单止都系完全冇咗下文啦，就反过嚟就系喺度搞一啲生态敏感嘅湿地添。咁所以我哋都觉得呢个系绝对都系第四个走数啊。 嗯，喺中地咧，其实一直啲人个争拗点咧，都系在于就话中地其实唔系冇用嘅，其实有用嘅。咁你要开发佢，你又要将佢上面都有好多嘅 作 业啊，吓、或者系佢嘅原来用紧嘅啲譬如工业又好，或者某啲用途又好，去要转换啊。即系其实你都系要揾个地去安置上面嗰啲即系生产者或者其他噶啦。咁啊，陈可纯，你可唔可以讲下而家即系政府揾得咁少嘅中地，系咪都系从呢个原因有关咧？同埋你觉得话？虽然政府是走了数啊，你觉得咁，但系咪同真系嗰个搬迁或者系要另外揾地去安置嘅用紧中地嘅人系有关系咧？ 系啊，我哋觉得就系绝对无关嘅，呢个就系伪对立嚟嘅。咁点解咁讲咧？就系因为我哋都检视过，其实即系大概睇过中地上面咧，究竟有几多作业系一定系要留喺中地度嘅。咁即系意思就系一个露天嘅地方啊。咁啊，其实咧就可以想象到，就一定系一啲重型嘅机器，譬如喺啲吊臂机啊，或者好大型嘅建筑器材啊等等。咁呢啲咁样嘅中地咧，其实就净系占少数嘅啫。最近一个报告咧就讲。就是2017年的时候，咁就系占咗不足5% 嘅作业，系净系即系呢啲咁嘅重型作业嘅。咁换句话讲咧，其实其他嘅作业咧系可以去搬迁去其他嘅多层所谓嘅多层式工业大厦嘅。咁而政府其实就可以去点样善用，即系所谓嘅提升中地嘅效率啦，就系点样可以喺中地上面就系起多啲啲咁嘅多层式工业大厦，咁啊将本身系摊平晒嘅一啲中地作业咧就搬入去。可以是同樣是工業區或者中地上面的 工業大廈度繼續佢哋嘅作業咯。而相繼嘅配套咧，都可以係提供一啲租金嘅支援啊，又或者一啲搬遷嘅方案。咁所以我哋其實是絕對支持一些中地的有經濟價值的中地作業啦，是繼續去生存的。咁但是就是怎樣好好地去規劃呢，咁就是政府應該有更加多東西可以做咯。 嗯， 陳可祥剩返30秒左右啦，對於政府話呢即係要開放呢一個濕地緩衝區嗰個地積比呀，你哋點睇呀？ 我哋都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危險嘅諗法啦，因為其實濕地緩衝區咧就係保護真正有生態價值嘅濕地嘅。咁一旦佢搞咗個緩衝區嘅話，都會影響咗裡面嘅生態啊，譬如影響雀仔嘅覓食啊，佢哋嘅飛行路線等等。咁所以緩衝區係絕對有佢嘅價值，咁就唔應該咁樣高度發展咯。 好啊，唔该晒你先啊，先同你倾到呢度啊。陈可祥咧系绿色和平嘅项目主任嚟噶，咁啊即系环团就认为湿地缓冲区嗰个地积比咧就唔应该轻易去下降咯。咁不过到底仔细啊，施政报告会点样处理呢个问题咧？大家都要密切留意住咧，即系十月份嘅公布啦。好，呢一节自由风嚟到呢度啦，我哋有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首先同你讲坏车同埋交通坏车嘅消息，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丰盛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就分别排到去仁安医院，同埋美田路近大围港铁站。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绿景大厦嘅慢线都系有坏车噶，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喺中环广场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龙盘苑，大老山隧道龙尾彩虹隔音屏。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跌咗234点，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65蚊跌4.8，盈富基金25.32升2毫，阿里巴巴148.3跌2.6，美团250蚊跌咗1.8，恒生中国企业88.62跌8仙，友邦保险89.05系升咗2.65，建设银行5.57系升咗1.6。中国平安54.55跌5.5，药明生物125.8升2毫，招商银行62.3升2.15。全日五大升幅股份是英马斯集团、恒大汽车、华人置业、生活概念同埋盛隆国际。五大跌幅股份是国贸控股、直通电信、中国保力科技旧股、华邦科技同埋博华太平洋。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的卖价：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是7.784，日元111.35，瑞士法郎0.929，加元1.268，人民币6.47，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港金系报16,17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43.8美元，卖出价1746美元。港汇指数系报101.7，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两单坏车，咁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咧，较早前近绿景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而家呢一段观塘绕道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丰盛苑嘅慢线咧，较早前坏车都已经拖走噶啦。咁虽然后少少咧，狮隧公路近住新田围村有路面维修，咁但系而家大都只系车多。但系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嘅交通咧就比较挤塞啦。虽然较早前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咁但系狮隧九龙入口嚟而家窝打老道嘅车龙排到近太子道西，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车龙就排到星河名居。咁就系狮隧沙田方向咧，咁因为较早前比较挤塞咧，曾经系间封嘅，而家间封措施取消咗。咁但系九龙入口嘅龙尾分别去到窝打老道近太子道西，同埋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 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柳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出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宝麒利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东隧九龙入口亦都是车多，车龙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信德中心一段的交通繁忙。另外马基先峡道上行近住宝云道一段都是比较车多，车龙沿住红棉路排返落下角道。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的龙尾就近船街。现在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过了合伙中心，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都去到近东山台。九龙方面，彩虹交汇处一带交通比较繁忙噶，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近住彩虹村嘅车龙排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咁而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嘅龙尾就接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塞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喺三圣。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车龙就排到近龙日村。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地区的体育设施是追不上市民的需求。培立羽毛球会总教练黄伟强： 球会有二十个教练全部一起补行上班，只是搞非繁忙时间补到场才再约学生。 香港教育大学高级讲师雷洪德： 硬件兴建啊，或者配套和体育文化的转变，两者未能够吻合。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行政长官会在10月6号发表施政报告，欢迎登入 policyaddress.gov.hk 浏览全文和相关刊物。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或天马政府总部行人天桥入口索取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主要公共图书馆、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索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翻翻嚟第二节嘅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高福慧同埋陈景祥喺度啊。陈景祥，我哋呢节咧想同大家讲下咧回收同埋环保嘅问题。陈景祥，你有冇见过咧？环保处喺地区入边咧设立有22个嘅环保便利点，佢哋叫做绿在区区啊。咁啊，可能啲听众都见过噶啦。佢哋咧有一个灰色、绿色咁样嘅店面啦，每一区都几统一嘅。咁咧就有一个咧数目字6作为一个标记。咁咧佢哋咧其实咧就系一啲环保署用合约形式啦，聘请咗一啲非牟利机构咧去设立嘅社区回收网络嚟噶。咁咧当市民入到去嘅时候咧，就会发现咧入边咧系可以帮大家回收咧不少于8种嘅回收物，譬如好似废纸啊、金 屬啊、塑膠啊、玻璃樽啊，甚至係一啲小型電器啊，譬如好似電腦啊，或者係打印機啊，或者係啲慳電膽啊、光管咁樣咧，佢哋都會幫大家回收啊。咁其實係一個唔錯嘅社區配套嘅措施嚟嘅。不過咧，近日咧呢一個嘅綠在區區嘅措施咧，就傳出一啲醜聞啦。事源咧就係環保署咧收到有人投訴咧，揭發有一個綠在區區嘅服務點啦，就係、是、天后嘅綠在區區，佢個名叫綠在天后啦，就發現咧呢啲員工咧就將市民帶嚟嘅回收物料咧當做係垃圾咁樣樣去棄置啊。咁啊，環保署事後咧當然係有去即係斥責並且去懲罰啊呢一個嘅合約嘅承辦商啦。咁但係我諗大家都會諗一個問題，就係、是爆出呢啲嘅事件，會唔會已經影響咗市民參與呢啲回收計劃嘅信心咧？ 你其實雖然講得咁仔細咧，但係我就覺得咧，一般市民其實都唔係真係咁留意到呢啲即係綠在區區嗰個運作。其實即係嗱，譬如你問我咧，即係有陣時可能會見到一下咁，但係你唔會好在意到底呢個係一個咩計劃啦。 即係你未行過入去嘅呢啲回收點。 未㗎，同埋咧，你有陣時唔會懷疑到咧，即係佢其實到底同以往我哋嘅回收啊，唔係即係嗰啲回收啊，或者處理呢啲咁樣嘅廢物啊，有啲咩特別嘅幫助啊？咁但係咧，你一樣嘢就會感覺到啊，高福慧就係話咧，就你覺得而家咧就回收嗰啲次数啊，同埋咧，譬如你自己住嘅大厦，你经常都见到嘅啲通告。咁我相信可能咧就系同呢啲计划有关咧，即系多咗人参与呢样嘢。因为以往咧好多时咧，你会隔譬如一个月啊，或者一段时间咧，先有啲团体出嚟啊，我哋几时几时会维修啦，你可以交去边度啦咁。咁而家唔系嘅，而家好密嘅，甚至有啲系固定你甚至每一日去到。佢都可以有啲回收箱，有啲回收嘅設備或者回收嘅行動咧，去幫你跟進嘅咁。咁我相信咧係做得多咗，但係咧，即係按照你頭先講得咁詳細嘅計劃咧，我就會覺得咧，其實而家最大嘅問題咧，好多時就唔係呢啲點啊，喺社區嘅點裏面嘅回收啊，而係到最後咧，你最終嗰個處理咧，嗰、那個大嘅系統啊，你點樣處理到咧，可能先有一個問題。即係正如你頭先講，譬如話有啲。回收咗个皮下审或者咩成咁，佢根本上你要再抌嗰啲，你都唔会点抌。咁嘅时候，咁佢最方便，咁就系咁啦，系咪先？会将嗰度垃圾咁啊搞掂咗。呢个回收垃圾就一定有人收噶嘛，系咪先？政府都会收噶嘛。咁所以变咗咧，其实系成个配套嘅问题。即系话咧，如果你最终个处理个配套嘅系统做得唔好咧，你前面就算你有绿在天后、绿在东区、绿在乜都好啦，你收埋晒嗰啲嘢之后，你点处理咧咁？我哋譬如話喺自由風，其實以往都傾過好多次啦。譬如你紙係咁啦嚇，你到咁上下嘅時候咧，收到譬如話香港根本自己處理唔到，咁你叫前面猛幫你收得多啲，或者收得即係密集啲，咁你後邊你其實都係解決唔到個問題噶嘛。咁會唔會依、這個？綠在天后或者呢個咁嘅計劃裏邊咧，會唔會都出現咗一啲咁嘅問題咧？咁我咧都希望嗰啲即係喺呢個業界裏邊真係做緊嘅朋友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到底個問題或者樽頸喺邊度？因為如果你真係順利嘅話咧，個成個生產鏈或者個配套和回收鏈係順暢嘅話咧，我覺得前線嘅員工佢都唔需要話專登將你嘢當垃圾抌咗啦，係咪先？佢都係做嘅啫嘛嚇，佢點解要咁做咧？咁我覺得可能中間係有啲問題咧，配套咧可能根本係跟唔上嘅原因嚟。 到底係嗰、那個？即是下游的配套链还未追得上我们的回收量，定是今次绿在天后他们即负责运作的这个单位本身的管理或者是员工的培训上面出了问题呢？我们呢一阵间会请来即涉事的朋友跟我们谈一下。不过在收音机旁边听的听众朋友，你自己又有没有去过这些绿在区区的便利回收点呢？是不是好像陈景祥所说的你会即过门不入， 经过望一望到 都不知道里面是做什么的呢？其實咧，而家咧，如果你參與呢啲回收點嘅回收計劃咧，你會獲得咧一張叫做綠仔卡嘅一個積分卡噶。咁咧，市民咧越係回收得多咧，儲落一啲積分咧，係可以換一啲糧油雜貨啦，或者咧係一啲綠色嘅產品，譬如好似毛巾啊咁。咁所以咧，其實根據環保署個講法啊，陳景祥，雖然你冇入過去，但係咧佢哋就話呢個計劃咧都相當受市民歡迎噶。咁所以出咗呢一次嘅醜聞咧，如果你係有參加開綠在區區嘅回收嘅市民，又会唔会对于你啊日后再去攞一啲物资落去呢啲环保站嘅时候咧，系觉得有一啲嘅忐忑啊，系啦，即系你嘅回收物系咪会被顺利啊或者妥善咁处理咧？可以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而家电话旁边咧，我哋就请嚟啊负责营运绿在天后嘅团体，叫做121C回收社嘅主席啊陈哲贵啊，陈哲贵你好。 高先生你好，是陈生你好。 是你好。 陈志贵啊，请你先跟我们讲一下事件的始末，为什么会出现一些职员呢将一些回收物料当成垃圾这样去弃置的情况呢？ 好啊，我简洁一点，因为报道 都有的了，因为好像都做了一个声明，我们都做了一个致歉的启示啦。事因呢就在8月中13号左右，就在中午一点半的时候呢，就突然间呢 GoGo Wing 那里呢就送了12袋的那些放布胶里面。咁当时呢就我哋负责工厂的主管，佢送去工厂唔係送去六仔店。 嗯。 因为六仔店呢隔离两三条街嘅。 嗯。 咁喺天后嗰度，即係应该係柯先道嗰度啦。 嗯。 咁送嚟嘅时候呢，我哋嗰个主管呢就话喂你好似好多喎，打开嗰套门咁样，咁就问有冇药，咁嗰个司机呢就同佢个业主呢，即係嗰个物主呢就傾。他说他不收，咁我哋嗰个负责人就喂咪住，我哋冇话唔收，咁就话俾你听咧，你呢啲个放布胶咧，我哋系会收嘅，翻你嘅数量咧好似多咗啲，咁你有冇预约啊？咁即系咁，咁总之咧，佢话你送得嚟咧，我哋都会同佢收，咁于是乎咧收咗，咁咧佢收完之后咧，佢就摆咗一条喺我哋嘅店嘅铺面啊，因为我哋铺咧好即系好细，而家出紧胶啊，所以根本上冇办法咧系可以摆入去，咁佢摆低咗之后咧。咁啊，啱啱點幾嘛？我講點得嚟，佢真係肚餓，佢真係食嘢，諗住翻嚟再處理。點知佢食嘢期間咧，就有其他嘅同事咧，就食完飯翻嚟咧，就見到前面嗰度有咁多嗰啲塑布膠咧，佢就覺得誒不妥喎、哦。因為呢個新嘅同事咧，大概兩個零月到啦，另外一個係多啲啦，四個月到啦。咁就覺得喂，我哋一路咧都俾人哋喺度張，就話我哋好擺一啲。即係回收物咧，擺喺嗰個鋪前啦，左街咁，咁所以佢哋驚起上嚟咧，就你啱啱今朝早咧嚟收呢個發泡膠嗰個下游承辦商啱啱嚟咗，咁啊下次嚟咧就要下個禮拜，咁就覺得咧今晚亦都處理唔到咁多呢啲發泡膠，所以咧就急起上嚟咧就自己自把自為咧就攞咗部分出嚟擺我哋嘅。即工厂里面咧，将部分咧就攞咗去附近嘅垃圾房嗰度，咁样。咁、所以当嗰个主管翻嚟之后，诶，点解冇啊？咁就问呢句咧，佢原来已经系送咗去。咁佢咧就已经急噶啦，佢话你快啲去叫佢攞翻嚟啦。咁点知去到咧，佢话冇啦，车咗去啦。原来佢当时送去嘅时候咧，就啱啱有个垃圾车喺度收嗰个垃圾，即系嗰啲垃圾啊。咁、所以你即时已经送咗去堆填区嘅啦。 陈志贵啊，我听你咁样讲咧，前线员工嗰个意识或者个培训咧，都有啲问题喎。嗱，因为佢喺冇咨询过主管嘅同意之下，就将一啲回收嘅物料，即系攞咗去呢一个垃圾场啦。咁就会令人怀疑啦。呢个系咪即系单一事件咧？如果即系咪过往都有咁样嘅陋习，以致到啲员工觉得啊，我处理唔到啦，就可以攞去抌咧？ 嗱，高福伟，你讲得好啱嘅。呢、這个问题咧喺我哋回收界里边咧，呢、這个系一个差唔多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信息嘅。所有我哋收得嘅嗰啲叫做干净回收物咧，一定唔可以送去堆填区。所以当时我事后我访问，即系我见佢嘅时候咧，我话你知唔知？佢话佢知。问嗰个另外一个帮手嘅同事，你知唔知？佢话佢知。咁我哋明知咁呢、這個真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規條嘅，點解呢度做？咁佢話當時急起上嚟諗唔到呢樣嘢，所以呢個咧係冇得原諒嘅一樣嘢嚟嘅。我哋個都知嘅，即係呢個喺我哋嚟講，呢條係一條死線嚟嘅，一定唔可以將收翻嚟回收物咧抌去呢個堆填區嘅垃圾站嘅。所以我哋冇辦法咧就要解僱呢個同事，另外協助佢嗰個同事咧，我哋咧都要做一個懲罰性嘅處理，負責嗰、那個。嗰、那個主管咧，都因為佢冇處理好，然之後先離開咧，我哋亦都受罰嘅。所以我哋覺得好遺憾，我哋即係發生咗呢件事咧，係咁耐以嚟咧係未發生過嘅，亦都絕對唔應該係咁做，大家都好清楚。 即係單一事件嚟嘅， 絕對係單一事件嚟嘅。 啊， 即係我哋嗱呢件事之後咧，我哋立即作一個咩安排咧？逢係呢啲要擺去堆垃圾站嗰啲咧，一定要影相，要經主管睇過。认为可以咧，先至批佢去送去嘅，因为每日都有嘅。 呢个系事件之后开始做嘅一个系统。 系喺今次嘅检查、检讨同埋写报告嘅过程里边咧，我哋发觉呢个好重要。其实知嘅，而家呢个主管咧系负责守呢、這个守呢个尾门嘅。咁但系咧呢样嘢，我哋都觉得系信唔过啦。要佢记录，要佢影相，要佢写个原因，点解你认为呢啲嘢系攞嚟抌嘅？ 因为唔知你哋知唔知咧，我哋只系收八种回收物嘅啫，第九、第十种咧我哋唔收嘅。另外咧，我哋系干净回收，即系话佢唔干净污染咗咧，我哋都唔收嘅。咁、所以佢嗰度有啲系即系有啲系中间地带嘅，佢可以话佢已经租咗，或者佢系下游回收商唔收嘅。咁我哋都佢可以即系提出去作为垃圾去处理。咁但系究竟系咪咧？我哋而家多咗个步骤咧，你要影相，你要记录，我哋有人负责呢样嘢。咁呢个咧，我觉得作为我哋都营运咗半年咧，即系我觉得出现咗呢件事咧，我觉得好遗憾。我哋都可以话咧，就对市民嚟讲咧，系一个要一个好深切嘅致歉。但系呢件事咧，我哋好快脆咧就要即系解决呢个问题啦。因为我哋地方事实上系太少，即系真系摆多几件嘢咧，我哋就爆棚。咁但系我哋系可以用行政去处理，譬如你嗱数量如果系三分之一或者一半，我哋都可以处理。或者处理咗之后，我哋可以同下游嘅承办商。大家特別去處理，因為多啦，或者我哋運送佢咧，我哋雖然花啲錢，我哋亦都值得咁做咧，係咪？即係我呢方面咧，我哋即係事後咧，我哋作咗一個深切嘅檢討，啊，再一次提醒啲員工，你記住唔可以咁樣。咁同埋我哋有啲指令咧，會擺喺現場嗰度，亦都話俾市民聽，真係唔該你合作，我哋要乾淨回收，我哋就係呢八種嘅啫，咁樣。 系啊，陈志贵，你一路讲翻咧，就即系嗱，有啲人个讲法就会咁啦，即系譬如话出咗事之后咧，就好多时其实应该系以往都系咧有个流程啦，有个监督啊，每个环节噶嘛。咁今次里边咧就系一个前线员工即系咁做咗咧，就变咗即系要佢去承担咗个责任咧，似乎系咪公平咧？同埋即系会唔会系成个流程里边本身系个监督个机制有问题咧？咁会唔会今次里边即系令人谂翻下？譬如话即系真系虽然话有一个咁嘅回收嘅程序啫，但其实系咪每个步骤都有一个好恰当？安排啊，即系话真系要完成嗰个工序嘅时候系清楚嘅，同埋个责任系清楚嘅，咁就唔系净系一个员工好似好偶发性咁嘅流程啊，即系啲流程喺成个呢个咁样嘅回收嘅过程里边咧，有冇保证到可以做得到出嚟嘅？ 陈景祥，你讲得好啱嘅，我多次问自己，我会对呢一个嘅员工咧系一个苛刻即系嘅处理咧？其实发觉到呢个系个别嘅事件嚟嘅，因为我哋每个员工咧入职嘅时候咧都知道呢个系个死线嚟嘅。是不可以将回收返嚟嘅呢係我哋抌咗佢嘅。咁所以呢个佢其实係我觉得係通知得佢好清楚嘅。当然呢度呢就有个規矩，呢个就唔应该佢负。即係话呢每次话要抌嗰啲呢应该有个人去决定。 係啦，即係起码有个上级㗎嘛，佢应该系咪。 对，其实佢有嘅。佢以前应该就係咁样。咁但係可能呢佢觉得喺呢个时候个主管又唔喺度，咁佢就即係驚到时啲人投诉嗱林就攞出去处理。咁所以佢呢度咧係有佢自己失誤嘅地方，自把自為嘅地方。咁但係亦都有改進嘅地方。我覺得，所以今次我哋係全個同事咧，大家都從頭去了解一次，點解一定要咁做？咩叫做八種回收物？咩叫做乾淨？乾淨係要去到咩程度？咁但係當中咧有啲嘢咧，我要講嘅咧就係、是，譬如話啲膠，我哋其實壓咗收咗㗎啦。咁但係點解都會掉咗喺垃圾站嗰度咧？就因為喺嗰、那個我哋壓咗之後。轉成一個四方嘅啲膠磚啦，咁啊，咁啊，當推到上呢個下游嘅呢個回收箱嘅車嘅時候咧，呢個過程裏邊咧，從個廠裏從工場裏面推咗上呢個車咧，嗰啲過程咧又翻咁上下就甩啊。通常往往一個運作咧甩成七八個嗰啲咁樣嘅樽啊。如果喺我哋嘅店裏邊咧，我哋一定會收翻嘅，即係整乾淨之後收翻。但去到路邊咧，因為我哋嘅路隔離咧，嗰、那個就係個。即係個汽車修理店啊，咁所以咧係污糟，有啲油漬嘅，所以我哋都覺得經驗話俾我聽係唔可以用。所以點解你會揾到我哋每一日咧都有啲垃圾，就當中包括呢啲咁嘅膠樽咧，就係、是、呢個原因。 陳志貴啊，我咧唔好意思，我打斷你一下，因為我咧想跟進一下咧。其實你頭先多次提到事件發生咧，同你哋個儲存位置不足咧，你哋個鋪面細係有關係啦。咁其實呢一樣嘢咧，你就算改善咗個流程咧，你哋即係儲存個空間個硬件係咁大就係咁大噶啦嘛。可以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咧？咁即係我留意到咧，早前審計報告咧就話咧，其實你哋營運團體咧，唔應該將嗰啲物料咧存放喺綠在區個場內超過七日嘅。会不会是你们跟下游那个回收箱的时间是没有夹得好，或者是不是其实可以增加那个回收的次数，令到你们就算个储存位置小了，但其实个容量可以即不断都空出来的，才是处理这个问题的好方法呢？ 多谢高福慧那个问题。是的，就是我觉得我们无论你几大都好，你始终因为个量是很多的，所以一定要去得快，收得快去得快，而且我们现在个量其实呢比以前来讲呢 同埋比我哋同政府嘅承諾係多咗三倍四倍。 嗯， 即系唔讲你都唔知道， 嗯， 咁所以咧呢、這个嗰、那个储存啊，同埋工厂咧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嗱，我哋一个解决方法咧，其实我哋就喺我哋嘅铺啊，即系个店嘅后边嗰度咧租咗两个以前系做食物业制作工厂嘅咧，我哋攞咗嚟做我哋嘅工厂咧，就准备咧就喺前边收，就后边送入去，再兜个弯喺前边嗰度上车，即系呢方面咧先至根本去解决呢个问题。即系为咗呢个问题，我哋都花咗啲钱啊。咁但係我哋覺得係值得做嘅，所以喺過去喺冇幾耐，咁兩個禮拜之後咧，我哋就可以搬去新嘅嗰個工場裏邊咧。可能呢個問題咧，我哋就比較根本地可以解決咗嘅。 嗯，陳職官，會唔會係即係回收嗰度咧？而家好多時候你會發現到啲現象咧，即係到最即係到後面嗰橛啊，即係好多時候其實可能係處理唔到嘅，會唔會咁樣係影響翻係你哋喺前邊回收嘅時候咧？到去到譬如話，即係點樣處理啦？最終嗰個邊個單位或者邊個機構接收嘅時候咧，佢嗰個接收嘅能力啊，會唔會有陣時係有問題，係令到你即係即使收咗好多嘢嘅時候，可能到後面都處理唔到嘅？會唔會有咁嘅現象啊？而家 下游嘅回收商咧，即係我哋而家都開發緊嘅，因為每一種嘅回收物咧，其實都唔係淨係一兩間嘅，我哋而家不斷開發嘅。咁即係大家都去做緊呢樣嘢啦。咁、但係有陣時佢雖然答應你話一個禮拜嚟兩次都咧，有陣時佢多嘢做咧，佢未必依時嚟。咁、呢個我哋就要睇下大家之間嗰個運作係點樣。咁、其實都可以大家要配合啦。咁同埋點樣去界定一啲，即係你正話講話會有啲嘢可能積存喺度，又唔知點樣處理啦。即系呢个系会有嘅，即系大家要好清楚。譬如我举个例，有啲叫强化玻璃咁样，强化玻璃有阵时我哋觉得好嘥嘅，即系其实好用嘅，都冇烂嘅，咁但系要抌咗佢， 系冇人收嘅嘛，嗰啲系 冇人收，八种里边唔包呢样嘢啊，咁所以有阵时有啲同事咧可能就觉得好可惜啊，咁啊摆喺度睇下点先啦，睇下咩，咁但系有阵时得个睇字嘅， 同埋 因为下边。木下又唔收，咁你摆喺度冇意思噶嘛？ 明白。 咁所以呢啲嘢都要解决嘅。 好啊，唔该晒你先啊，陈志贵，多谢你同我哋嘅解释。好，好，倾到呢度，倾到呢度。 唔该晒。 陈志贵咧系今次涉事嘅六在天后嘅负责人嚟啊。咁、即系市民去回收呢啲物料嘅时候，当然系希望佢哋即系嗰个系用得其所啦。咁、出现咗呢啲事件，你点睇咧？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较上星期三下跌270宗，连续四日在300宗以下，大阪府就再多398人染疫，全日本的重症患者减少64人，去到998人，是上月5号以来再次回落至1000宗以下，其中东京都有107人，较前一日少10人。首相菅義偉說，由於已經達到專家提出的標準，因此決定在明天到期後全面解除緊急事態宣言和防止蔓延等重點措施，今後和新冠病毒的鬥爭將會迎來新階段。當局已經簽訂2億劑疫苗合同，推進籌備最快在年內接種第三劑疫苗。離任在職菅義偉鞠躬感謝國民接種疫苗，为防疫努力，形容每个人的支持和配合对他都很重要，令他深感自豪。天气概况，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在下午4点，强台风蒲公英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7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同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国庆日同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但局部地区亦有骤雨。下周初风势清劲，有几阵骤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军器厂街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市超域道。重复一次啦，就系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市超域道。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就很长了，排到观塘码头近九龙面粉厂，应该是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另外私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是在罗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私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 Megabox，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龙尾在船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排到接近合和中心。另外在九龙方面，在彩虹村对出去荃湾方向，观塘道和伟业街的车龙都排到近上二道，而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龙尾就在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和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这一段车龙排到去兆麟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去机场。好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加强阵容，同大家读得更阔，听得更广。 大家好，我是 Peter Chan 陈建恩。我觉得阅读是深入其他人的内心世界，吸收人哋得到嘅知识同埋经验，再谂下呢啲知识同经验可以点样影响自己嘅人生。一分钟阅读，同你一齐翻阅好书。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 香港电台制作一系列电台电视节目，加深大家对国家嘅认识。 湾区传媒体， 世纪长征。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升旗仪式暨庆祝酒会， 10月1日港台电视32直播。 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临时选民登记册和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在9月26号公布，选民可以登入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查阅资料。如果收到选举事务处的提示信要求回复确认选民资格，就要在10月9号或之前以邮寄、传真或者电邮回复。现在就去核对选民登记资料，查询2891-100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倾紧嘅咧系有关六在区区嘅呢啲环保便利回收点咧出现咗丑闻啦。有喺六在天后工作嘅员工咧系将市民带嚟嘅回收物料咧当成垃圾弃置。咁事件发生之后咧，佢哋当然系有被罚啦。咁但系会唔会已经影响咗市民参与回收计划嘅信心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而家咧有听众江先生打咗上嚟，江先生你好。 首先我作为市民，我奇怪这个组织卖的宣传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机构啊，受政府资助定私人啊，个组织是怎样的，办公室做的宣传是不够的，市民一无所知，发生了丑闻，我相信之后的市民呢对这个机构都不知道是什么机构，什么组织，里面的人手啊，办公时间啊，好似好多，如果你問開10個市民，唔係住喺嗰個區附近嗰啲人咧，都一無所知喎。咁樣嘅組織， 搞呢啲活動會唔會即係嗰負責啊？嗰啲嘅機構會唔會 阿江先生你自己有冇去過呢啲即係環保回收點？ 係咩機制？咩性質？又佢啲宣傳賣廣告啊，都冇完全冇嘅，啲宣傳活動冇嘅，啲市民就真係好多。你問十個唔係住喺有九個，如果唔係住喺附近，你對呢個機構一無所知。 佢其實又唔係好需要做話咩宣傳嘅，因為佢其實都係協助即係回收呢個物料嘅啫，其實。 你唔使宣传啲市民点样协助啊？ 明白啊，好啊，唔该晒你啊，江生。咁啊，江生就认为呢啲即系环保回收点嘅宣传不足啦，系咪咧？但系其实我见到咧，而家好多区咧都出现呢啲即系环保便利嘅回收点啦。咁啊，睇政府嘅数字啊，就话咧而家有22个回收点咧，佢哋个总回收量咧系达到20公吨，即系平均每日每间咧系收紧1公吨嘅回收。 都好犀利噶， 系啊，那个数字都好大噶。但系点解好似啲市民嘅反应？又不是很認識這些回收點，是不是宣傳不夠呢？可以打來1872311講一下。另外有聽眾郭太，郭太你好。 Hey, 你好啊，主持你好。 請講。 其實呢我又不是說好像剛才那個郭先生這樣不認識，其實在我們那區呢就很多人都認識這一個的即是綠在什麼區什麼區回收的了。亦都很多見到很多街坊呢真是勤力地呢是日日都有東西去回收，甚至乎他們明知有張卡，但是呢可能趕時間啦，是或者是怎樣都好啦，他們自己自動出來先分都不儲啦。咁啊，分咗嚟之後咧就走啦，翻工啦咁樣，即係就會係咁樣。 即係都好支持呢個計劃嘅。 見到佢哋都會係啊，即係佢哋會洗乾淨曬所有嘢，包括我自己在內。其實好坦白講，這個回收係好贊成大家去一齊做，因為回收呢樣嘢咧係真係要每一個市民、每一個人去付出自己嘅微小力量，集腋成頭去做呢個回收嘅。 香港人個意識都高咗嘅，而家其實都 係啊係啊係，好、明顯高咗。我自己都好坦白講，都係。近呢兩三年喺度不斷喺度回收自己嘅膠樽啊、剩嘅，但係洗乾淨曬啊，剪開曬啲盒啊、牛奶盒都剪埋， 我好有心啊，郭太。 走埋啲釘啊，咁先至去回收啲紙。 咁但係聽到呢啲消息，會唔會好失望咧、 啊？ 你咁俾心機， 會係好唔開心。我唔會令到我唔去做，我會繼續做，因為我知道你哋嘅即係媒體會將呢件事提出嚟，似希望更加令到大家更加去留意呢樣嘢。相信佢哋都唔會再咁大意去再錯多一次。希望咁希望即係再鼓勵大家市民繼續努力啦，去發揮自己一點點丁丁嘅力量。其實好緊要噶，個點點滴滴嘅力量咧，真係可以令到成個嘅氣氛啊，成個嘅回收嗰、即係最緊要就係回收到一樣嘢去保護地球，即係希望大家能夠做 好啊！多謝阿郭太嘅意見啊！咁啊，陳景祥其實都真係嗱、當市民咧咁去支持呢啲回收點嘅時候咧，頭先阿郭太都講咧，其實佢哋當中都付出好多努力噶啦，譬如咧要洗乾淨嗰啲回收嘅膠樽啦，又或者咧入邊有一啲可能係唔能夠回收嘅物料嘅時候，譬如一啲標籤啊，或者係一啲包裝，可能甚至 即係主動自己去做啊， 係啦先。咁所以入邊咧，其實都見到市民喺入邊嘅付出同埋努力。咁啊，點樣樣可以將呢個綠在區區嘅環保便利點啊用得更好咧？相信都除咗係呢個管理人之外咧，可能係參與嘅市民都要考慮嘅問題啊。 係啊，唔好嘥咗佢啊！即係大家諗呢個意識嘅提高咁，由近呢十年咧，應該其實都已經改善咗唔少啦，已經係。 嗱，所以咧，而家電話旁邊咧，我哋都請嚟啊一間食肆嘅負責人，佢自己咧都恆常咧有攞即係唔少嘅回收物料咧，去佢嗰區嘅綠在區區入邊咧去做回收噶。咁佢又係點做法咧，先至唔會引起我哋頭先可能阿陳哲貴所講啊一啲譬如阻街啊或者係衞生啊等等嘅問題咧，都請教下佢啊。嗱，電話旁邊咧有元朗一間食肆嘅負責人葉先生，葉先生你好， 係你好。 葉先生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咧？即係你作為一個食肆負責人啦，你哋一定咧係有好多成日都要回收嘅物料啊，係啊，你自己係點樣用呢個綠在區區嘅環保點去做回收嘅咧？ 其實平時就一般嚟講都係收集咗，自己擺咗喺鋪頭裏面先咯。係啦，咁然後都儲到一定嘅數量咧，就先一次過拎過去咯。不過都係人手拎咁樣，手拎過去咯。 需唔需要话去预约先嘅？因为你话即系储咗一堆先至攞过去嘅时候，嗱，头先阿陈志贵就话好容易咧，就喺啲铺头嗰度出现一啲被人投诉话阻街啊，或者有啲卫生问题。 我哋就因为其实我全部所有嘅塑胶类咧，咁我哋都系放喺铺头入边嘅。因为本身我哋 產生嗰個量又唔係話真係好大，大概我諗你預兩三日咧，我哋有一大袋咁樣啦，係啦，咁所以就同埋因為都揀翻一啲咧，儘量乾淨膠先放翻落去，咁有啲唔得嗰啲就保鮮紙嗰啲有啲就我哋都會抌咗去嘅，咁所以其實就個量又唔算話好大，所以就未話產生阻街嘅問題啦。咁至於另一方面咧，就係、是、因為其實我哋因為我通常都係夜晚收咗工先去嘅，咁夜晚咧其實佢係喺門口咧，佢會有個佢有兩個投放口嘅，咁嗰個係夜晚先開嘅，即係好似夜晚即係你圖書館還書咁樣嗰啲，係啦，咁我就夜晚先入嘅，咁我其實就冇話要預約咁樣抌抌落去嘅啫，都係係啦。 你哋譬如話做你食肆嗰度咧，會唔會好多係要處理啲廚餘啊，或者係即係等等嗰啲喺嗰方面啊？而家嗰個下游嗰度咧，即係處理嘅容唔容易啊？ 綠座區就唔收廚餘嘅喎，你哋點做咧？ 係啊，其實我哋就少嘅，因為我哋自己本身產生嗰啲廚餘就比較相對少，我哋都用得比較盡嘅，同埋可能預個數裏面數量裏面就都係比較準確少少啦。咁但係都有嘅咁。咁嗰啲都系抌出街嘅，系啊， 啊抌出街嘅咋， 系啊系啊， 哦，即系你想去好地处理佢，都冇人帮你可以接收到呢方面，系咪咁啊？ 其实最主要嚟讲就系你首先一嚟你储存方面你好麻烦啦，因为你储嗰啲都系会发臭噶嘛， 系啊。 咁第二方面就系、是其实都唔知道有咩渠道会帮手收咯。如果你话废油嗰啲啊，听讲过嘅，但系你话真系食。嗰啲咧就真系未即暂时见区内好似冇咯。 叶生啊，你头先咧就话你而家回收嘅方法咧系即系等嗰、那个绿在区收咗铺之后咧，摆喺佢喺店外嘅一啲即系回收箱嗰度啦。 系。 其实我自己咧喺我屋企附近都有一个绿在区点咧，有阵时候见到咧啲人喺佢未开门之前咧都摆好多呢啲回收物料喺度啊。咁你过往有冇见过即系个数量好多咧，可能都会即系出现一啲管理上面问题嘅情况噶？ 我哋嗰個咧就會係其實佢係即係可能佢個投放口咧，佢係直接通入個鋪頭入面嘅。 哦， 即係其實我 即喺個設計上面已經考慮咗呢點啦。 係啦，佢就已經係基本上抌咗入去鋪頭啦。咁你話入面咧，其實我都有時會 feel 到咧，其實有啲嘢可能頂啊，即係可能自己入面本身已經有啊。咁但係就唔係話真係好嚴重嘅，係咯。同埋佢喺街外就冇影響嘅，即係佢純粹係可能就算亂，佢都係喺入面亂咯。 明白。咁今次发生咗呢啲即系咁不幸嘅事件啦，在于一个你即系好似你咁样经常参与回收嘅朋友嚟讲，会唔会觉得好失望啊？或者会唔会影响你继续参与呢个计划嘅信心咧？ 其实两个方面啦。第一就系你根本冇选择，因为你喺香港政府只有开放呢一个渠道去俾你回收唔知几多毫至几多毫嘅塑胶啫嘛。佢平時嗰啲回收箱係淨係收膠樽嘅啫嘛，佢其他嗰啲都係幫你執翻出嚟抌翻去噶。咁你冇渠道之下，你其實你得陸在區區可以選擇嘅時候，你都冇乜，你一係做，一係就唔做，一係就自己抌出街嘅啫。 即係呢度要配合翻佢哋個計劃，就去即係俾翻嗰啲咁嘅即係棄置嘅即係嗰啲物料俾翻佢嘅。 係啊，因為最初其實自己都有抌過落政府回收箱嘅，但係咧之後啊。就上網 search 過，原來是政府回收箱唔收呢啲嘅，佢唔收嗰啲膠袋啊，佢唔收嗰啲 packing 啊咁樣嘅嘢嘅，佢只係收膠樽咯。咁即係話我抌落政府回收箱，其實即係同我抌落垃圾桶係一樣咯。 所以綠在區區，你認為都係一個冇選擇之下嘅一個選擇啦。 系真系冇选择，因为佢根本佢净系开放呢个 option 俾你啫嘛。 明白啊，好啊，唔该晒你啊，叶先生，多谢你同我哋分享咗经验吓。叶先生咧系一位食肆嘅负责人嚟噶，咁啊过往都有参与呢啲绿在区区嘅计划啦。陈景祥听咗咁多之后咧，其实你喺节目啱啱开始嘅时候提出嘅下游问题咧，其实都体现喺呢个绿在区区嘅计划上面。譬如头先阿叶生讲到，佢想揾其他嘅即系下游嘅处理人，去到系咯都揾唔到噶。 香港其實即係依方面，我覺得係真係最大嘅問題。即係我諗係市民頭先我都講咗啦，係好多已經有嘅意識，或者甚至希望主動，即係頭先各位聽眾咁啊，主動幫你手去做啲咁樣工作啊咁。咁但係回收咗之後，你係咪真係可以恰當地處理到啦？同埋係咪可以處理到咁大嘅量啦？因為香港咧，其實好多數字睇翻咧，我哋生產嗰個即係廢物咧個量其實都好多嘅。咁你譬如話紙係一個問題啦，膠樽呢個問題啦，係咪先？睇緊廚雖然唔係話嗰八種嘅，但係其實香港裏邊咧其實好多係因為廚產生出嚟嘅，咁等等嗰啲，咁我哋點處理咧？咁嚇，咁所以你冇咗個下游嘅配套咧，其實我覺得你成日啲上游做咧，其實係可能事半功倍嘅。 好啊，咁啊，呢一個題目我哋傾到呢度啦，休息一陣，轉頭咧傾下第二啲話題。 年代大劇呈現上世紀中國刻苦貧困，大江大河 面對住好朋友愛上咗自己喜歡嘅人劉啟明，原本諗住默默咁祝福佢哋。不过在幸福画面背后，原来是一个骗局。宋运辉会不会出手相救呢？ 大江大河 晚晚看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乜都有哲学， 主持吴文芳、纪文凤， 嘉宾邓居荣。 好似你对住你十年之后嘅你自己咁样，同佢讲一啲嘢，咁我就希望可以喺十年后咧俾翻你睇。你要同人沟通，你首先你要面对到自己先。咁我就尝试呢个面对自己之余咧，仲系一个隔咗一个时间嘅距离俾佢面对自己。 逢星期六晚上10:00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陳景祥，退休問題咧，對於香港人嚟講咧，真係一個非常之要關心嘅話題嚟嘅。咁咧，政府最快咧會喺春年1月啦，向新一屆嘅立法會咧提交取消強積金對沖嘅條例草案。咁呢個可以話咧係即係解決我哋嗰個強積金制度啊，一直俾人詬病嘅一個好大嘅問題。咁最近咧，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咧喺接受報章訪問嘅時候咧就話啦，當做咗呢步之後咧，我哋下一步他建议政府是应该研究去将强积金和公共年金做一个配对，包括去研究是否将强积金自动甚至是强制转为年金，去进一步令到我们的退休制度变得更好。他的其中一个理据就是当人退了休之后，如果不将财产转化为一个稳定的收入，就会影响他们退休后的消费意愿。这个很容易明白，因为大家见到有嚿钱喺度搣下搣下就冇啦，咁梗系悭住悭住嚟使啦。咁佢就话咧，如果转化成一个稳定嘅收入咧，就会即系减少啊呢一个咧市民唔愿意消费嘅情况，从而咧令到社会经济嘅收缩咧系即系唔会咁强。咁啊，罗志光就提出咗呢个理据，不过似乎咧喺劳工界嚟讲咧，呢个将强积金自动或者强制转为年金嘅建议咧，就引起好大嘅反应啦。 系啊，咁最关键都系你强制啦，因为你一调到强制咧，就影响到即系嗰个事主啊，佢点样支配自己嘅钱啊？因为大家知道啦，强积金都系即系平时做嘢嘅时候储一笔钱，咁啊希望到退休嘅时候用啦。咁好多人咧就对年金咁要有个认识过程嘅，到底系咩事咧吓？ 近年都多咗人买啦。 系啊，你话保障佢，咁但系点保障咧？同埋有啲人可能谂住，即系我到时候我就攞翻份 M P F 咧，我自己有啲其他用途等等吓，各种都有嘅。咁所以你话如果你要用一个咁嘅方法，虽然你话系对市民有利啫，长远啦个稳定收入，咁但系毕竟嗰笔钱系佢嘅，系咪？佢供嘅时候咧，可能佢会有好多唔同谂法啊咁。咁所以要去到强制。我相信一定是很多不同声音或反对声音的。但是更加根本的就是说，你现在我们大家知道强积金即是积累到的钱的金额虽然都已经很多了，但是以平均来计算其实都不是很大笔的一笔钱的。 人均大概20多万。 还有高福慧，你平时你自己会不会看得很实你的强积金的户口？ 看得很实就未至于他寄个报告来都会望。 但你会不会说真的寄望于就是靠那个数可以支持到你的退休呢？ 咁我諗呢个都好清楚 錯啦，即係強積金只係其中一個嘅退休嘅支柱啦。咁你個人嘅儲蓄啊，或者係即係投資啊，呢啲都係好重要的。 即係你要靠其他嘅方法去補充啊嘛。咁因為就係個原因就係因為你的 MPF 嘅積累真係好有限嘅。咁、所以咧變咗咧，你就算用咁一筆錢轉咗做一個年金咧，你攞翻嘅利息咧，其實係咪就一定足夠咧？咁都有啲人會有疑問嘅。咁所以咧變咗咧，其實就係政府諗佢長遠諗咧，一個退休保障咧係好重要嘅，對香港嚟講，因為尤其是我哋而家講緊老齡化啊嘛。咁、到底你用啲咩嘅資源咧？政府要唔要需要做一啲其他嘅功夫，而唔係話淨係一定要將你嘅 MPF 完全要強制轉咗做年金就解決到問題咧？咁呢個先係一個關鍵。咁所以咧就局長要諗嘅咧就係話，我哋其實成個我哋嘅退休保障已經講咗咁多年啦，包括埋我哋另一位好尊敬嘅周永新教授做咗啲報告出嚟，都有俾特首任愛之後咧，亦都引起咗社會好多討論。政府嘅角色本身要做幾多嘢咧，其實都係其中一個關鍵點嚟嘅，就唔係淨係今次 MPF 你轉咗做年金就已經解決得到，因為關鍵就係我哋積累落嚟嘅錢平均人對一般嚟講，尤其是前線打工仔。即係收入比較低嘅，佢自然儲到嘅都唔係好多嘅。咁你叫佢點樣靠過嚟攞到穩定收入咧？咁我呢個係要政府自己去研究咯。 關於咧係咪要將強積金咧係強制轉做一個年金去到保障大家嘅穩定收入咧？如果你有意見，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而至於而家咧，陳景祥，不如我哋咧請嚟一位經濟學嘅專家同我哋分析一下啦。電話旁邊咧請嚟係科技大學經濟學系嘅榮休教授雷鼎明啊，雷鼎明教授你好。 系，大哥好。 雷鼎明教授话：，局长呢一个嘅建议咧，其实喺劳工界咧就引起好大嘅反响啊，因为佢哋认为即系唔应该咧政府去到支配啊一个人嘅退休收入啦。你自己初步又点睇局长嘅建议啊？ 咁样嘅就自由选择咧，当然系有佢个优点喺度啦。我素来都支持呢、這个即系自由选择，即系自己控制翻自己嗰个钱啦。但是呢就罗志刚他提出那个强制啲人加入一个年金呢，他亦都不是话冇理据的。咁个理据系咪足以改变呢即系香港人所即系呢个唔尊重嘅嗰个自由选择嗰个习惯呢，个有少少系见仁见智嘅。咁其实喺外国嗰度呢，好多呢啲咁嘅即系啲公积金啊，佢完咗之后呢，佢都係要强制啲人加入嗰、个年金嘅。佢中间呢有个道理存在㗎。咁我呢、這个唔等于我定係支持即係要强制人嚟咁做，但係就嗰、那个背后嘅道理亦都係需要讲清楚 㗎。 咁我哋或者要需要睇下两个极端嘅选择。一个呢就到时候啦，够钟啦，你钱俾翻晒你，你自己做乜都得啦吓。咁佢呢样嘢咧就个好处自然咧系有嗰个自由选择嗰样嘢啦。但系佢亦都有一个问题嘅，佢问题咧就系喺香港亦都好多人讲过噶。就算我俾一笔钱俾个长者或者长者手上俾一笔钱咧，佢成日佢系唔敢用。点解唔敢用呢？因为佢唔知道自己系几时系会过身。咁啊，通常啲人咧都唔多唔少啊，对自己嗰个健康状况咧都有啲估计噶。但咧佢你话叫佢咧好准确，知道自己仲有几年命嘅呢、這个一般系做唔到嘅事啦吓。咁佢通常咧就系、是、会做一个比较即系稳阵啲嘅做法。佢就自己缩食，尽量咧就留翻啲钱喺手上边啦。如果佢有啲仔女咧，又有時又可能呢、這個養到佢嘅話，咁呢個情況會稍微啲唔同啦。但係咧，我哋即係考慮一個，譬如佢基本上得唔到啲仔女嗰、那個嗰、那個即係照顧啊，淨靠自己啊，儲埋嗰啲錢啊，強積金加埋嘅， 咁都可能會影響佢嘅生活質素。阿雷教授，因為咧我哋就快要聽新聞啦，可唔可以新聞翻嚟之後咧，請你繼續講解埋背後嘅理據，同埋你頭先所講咧，仲有第二個極端情況。新聞之後翻嚟繼續同你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 政府上星期五为九龙区区议员安排宣誓，监誓人民政事务局局长确定55名区议员中有45名区议员的宣誓有效，其余10人宣誓无效，包括由尖旺区议员的胡水山、陶谨申、曾志明、朱刚伟、深水埗区议会的刘伟聪、九龙城区议会的曾建超、郭天立、任国栋、黄大仙区议会的莫浩哲和观塘区议会的梁奕婷。政府发言人说，鉴于监誓人对有关的10名区议员所作宣誓的有效性存有疑问，监誓人已经在今个月24日致函有关区议员，要求提供额外资料，经考虑有关区议员的书面回复以及所有相关资料后，监誓人确定10名区议员的宣誓为无效宣誓。组织光城者多名成员早前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今日再有7人涉嫌多次摆街站派发宣传单张和发表言论，被控串谋煽动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罪，年龄介乎15至25岁。案件下午在西九龙法院提堂，国安法指定法官处理总裁判官罗德全将案件押后到11月3日再讯，全部被告不准保释，还押惩教署看管。控罪指4男3女被告今年在香港一同串谋，同其他人串谋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以武力威胁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目的是颠覆国家政权行为，即是推翻破坏宪法所确立的根本制度，和推翻中央政府机关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立法会三读通过2021年国旗及国徽修订条例草案，以本地立法方式实施国旗法和国徽法两部经修正的全国性法律。法例草案包括规定需要在政府、立法会、司法机构网站首页的显著位置使用国徽图案，亦就国旗和国徽的收回和处置作出规定，同时规定不得倒挂、倒插国旗，不得倒挂国徽，不得随意丢弃国旗或国徽等，亦就国旗、国徽的教育作出规定。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在二读发言时说，条例草案的根本原则精神是尊重，尊重作为国家标志的国旗和国徽，对于一些侮辱国旗国徽的人士，条例草案保留相关刑责和罚则，加以清晰化，予以惩治和阻吓。发展局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会推出2幅住宅地，分别位于大埔和浅水湾南湾道，预料可以提供大约210个单位。市建局方面，计划就土瓜湾红福街、银汉街重建项目招标，预料可以提供大约750个单位。至于私人发展和重建项目，当局预计新一季度内有12个项目完成地契修订。局长黄伟纶话：计及不同来源的私人房屋土地供应，预料新一季度总共供应量大约有7110个单位，单一季供应量创近年新高。单计首3季，预料可以供应大约14430个单位，比本财政年度有关目标已经高了10%。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国庆日同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但局部地区亦有骤雨。下周初风势清劲，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30度，新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军器厂街快线的意外已经清场，但车龙有大消散，现在大交通都是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 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近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乐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处深井交汇处的快线有意外，今年时一带开始车多，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就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处深井交汇处的快线有意外，一带车多。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方向的车龙排到近金钟道，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一段的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启祥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就排到空中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的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九龙湾的宏照道和常宜道交界因为爆水管，现在宏照道常宜道交界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一带比较车多，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在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疫苗接种计划即日筹就扩展至所有合资格的人士。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任何一小步可以方便到市民，你都可以令到多些人打针的。我们多些去讲解之外，是要去到他们那里。一些鼓励、肯定奖赏的措施，透过民间、透过地区团体去做，那个效果是会比较好的。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喺安全地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傾緊嘅咧係羅志光局長嘅建議咧，係咪要考慮研究將強積金嘅嗰個嘅供款咧演化或者轉化咧成為一個年金啊？咁頭先咧，我哋就同緊啊科技大學經濟學系嘅榮休教授雷鼎明傾緊，請翻雷教授出嚟先。雷鼎明你好。 是大哥好， 是请你继续讲埋啊！嗱，头先你就讲咗其中一个极端情况，就是大家收埋啲钱唔肯使，咁另一个极端情况是点咧？ 咁样嘅两个极端情况是咩咧？第一 个情况就是政府咧就纯就俾晒嗰啲人一个自由选择权啦，佢就可以将嗰笔钱咧任佢点样去管理，或者甚至咧佢自己去选择加入一个年金。但問題咧就啲，如果我哋俾佢自由去揀年金嘅話咧，基本上咧呢個年金市場咧佢係出現唔到嘅，佢運作唔到嘅。所以剩翻嗰、那個剩翻即係嗰個真正嘅選擇咧，佢只係咧就即係自己理翻嗰筆錢啊，冇個年金制度。咁點解咧？係如果俾有自由選擇嘅話咧，那個年金制度係好難運作咧。中間有個道理喺度，我相信羅志光局長啊。佢都係諗緊即係呢個因素嘅啫。個原因呢就係、是、或者我哋點呀，喺一個先解釋一下個年金係咩啦。年金你俾一筆錢一間保險公司、一開頭俾一大筆錢佢啦，幾十萬咁俾佢啦。佢然後計條數 諗住咧嗰啲香港人咧平均咧係有幾多年命嘅平均壽命嚇。咁有啲人係長命啲，有啲人短命啲㗎。但係佢唔理你短命定長命咧，總之咧每個即係佢一個統一嘅，就計一啲人咧係會到譬如唔知八十幾歲咁啊過身嚇。佢根據咧佢哋嗰個退休到死嗰個年份啊，就計條數出嚟話我每個月咧。可以俾翻咁多錢你，佢當然當中亦都有計過咧，嗰啲錢佢會有投資啊，計埋嗰啲回報落去啦。咁個問題就係咩啦？有因為有啲人咧係長命嘅，有啲人就短命啲嘅。咁你短命嘅人咧，佢係唔會中意參加年金嘅喎。因為佢可能係參加咗之後一兩年咧，佢過身啦。咁佢好蚀底㗎嘛，俾咗咁過身之後佢冇咗㗎咯。 但係唔知啊嘛，教授呢個事前大家都唔知㗎。 大家唔知道，但系佢可以有一個估計嘅。譬如一個舉個例，一個極端嘅例啦。譬如嗰人係身患絕症嘅，咁佢梗係唔制啦，佢梗係攞翻曬錢啦、有啲人咧冇咁極端啦，就唔係話身患絕症，但係咧佢有三高啊，又唔中意運動啊，成日精神不振啊咁樣啦。佢估到自己咧，都唔係話真係認真咁長命啦。有啲人咧就年年都去檢驗幾次身體嘅。咁啊，佢嗰啲人咧就去參加呢個年金制度咧，就好有積極性嘅。因為咧長命嘅人咧，佢其實係得到補貼嘅，係短命嘅人咧係津貼緊嗰啲長命嘅人嘅。咁啊，雖然咧我想強調咧就係、啲人係唔係咁清楚佢幾長命，但係佢都唔係完全無知嘅嘛。咁如果你俾佢一個自由選擇嘅話咧，會有咩效？有咩後果咧？就係咧。嗰啲短命諗住自己身咧唔係咁好嘅人咧，佢係唔會參加嘅。咁佢唔去參加嘅話，剩翻嚟去參加嘅人咧，都係相對上咧個健康係比較好啲嘅人。咁就弊啦，即係對於嗰個保險公司嚟講啊。咁個佢最咗計嗰條數咧，諗住係啲人嘅平均壽命係咁長啫。咁突然間去參加佢嘅人咧，全部都好鬼長命嘅，或大部分啊都好長命嘅。咁佢分個錢咧，咁佢唔夠分嘅喎。佢除非係將每個月俾派翻出嘅錢咧，壓低個價，即係唔俾咁多嗰錢你啊。如果唔係咧，佢一定係會爆煲嘅。咁如果你壓低咗個錢咧，咁對於嗰啲譬如中挺長命嘅人啊，佢哋都會覺得呢個冇乜吸引力嘅啫。即係佢係根據啲好長命嘅即係嗰個假設啊。去決定每個月俾幾錢你㗎嘛。咁你搞下呢就越嚟越多人呢就唔肯參加呢個咁嘅計劃㗎。到後尾淨係嗰啲百幾歲命嗰啲人先肯參加㗎。咁所以基本上呢個年金計劃呢佢會冧晒㗎。咁但呢個情況呢佢點先可避免呢佢強迫你係人都要參加。咁就冇 得揀啦。 冇得揀啦。咁你就短命長命佢逼你嗰啲短命嘅人去津貼嗰啲長命嘅人㗎嘛。 但教授話事實上係而家私人市場入面呢都已經出現好多嘅年金計劃呢係俾市民去選擇。 自愿嘅即係嗰啲。 係啦係啦即係而家未有強。 但係佢哋有個問題呢就係佢個即係分到嘅錢係好唔著數嘅。咁究竟邊啲人先會去做呢佢你話佢完全消滅呢佢又唔係嘅。即係咁梗有啲人呢佢係諗住自己係好長命嘅人呢。咁佢仍然呢係諗住即係諗一個㗎嘛。咁同埋仲有一個原因呢就係、是、因為人呢唔多唔少都有規避風險嗰種咁嘅情緒㗎。因為年金呢佢係有個好處㗎喎。佢個就係減少你對將來嗰個不確定性㗎。因為呢你佢保證你一路做到即係你死為止你都有錢領㗎嘛。咁所以佢所以呢樣嘢對於某啲係好怕啲風險嘅人呢佢唔多唔少啊佢都有個意願㗎。但係我剛才所講出呢就係、是、如果你俾佢係自由選擇嘅話呢呢、這個市場一定係萎縮得好犀利㗎。佢唔會去似得嘅呢個成個社會係好大比例人都參加㗎。咁喺外國㗎外國都好多啲強即係啲公積金制度，佢唔係強積金啊，就係佢公積金制度啊，完咗之後咧，佢都有啲即係有啲微調一下嗰個方案嘅。佢通常咧，佢都係要你嗰啲人咧參加個強制性嘅年金嘅。 咁你一路俾你死為止，但你亦都有時佢俾多個選擇你，佢唔係俾你即刻攞走曬錢㗎喎。 嗯， 佢俾你呢就係、是、佢要你話就話你可以分期去攞，但係規定呢一定係起碼要十年，有啲五年，有啲廿年，有啲十年咁啊，即係間間公司唔同啊。佢、嗯、例如呢佢要強制你呢要十年內外分開嚟攞嘅，咁佢起碼呢佢都迴避咗一啲部分嘅嗰啲風險啊。咁啊呢個其中一個優點咧就係、是、啦，佢哋個拎個錢去投資嗰陣時咧，佢仲係可以咧去投揀啲比較長遠嘅投資啊。因為你個隨時攞翻曬走啲錢嘅話咧，佢哋投資嘅嗰啲選擇嘅嗰啲投資工具啊，佢要短線投資咧，佢都攞唔到咁高嘅回報啦嚇。咁佢。即係譬如逼你攞揀十年定係一路到死為止啊？呢個總選擇佢唔係話冇缺點啊，佢唔係完美啊，我都覺得佢都仍然好多問題未解決嘅。我覺得佢呢個只係一種中間落墨。 嗯。 咁而香港點樣解決呢？我估羅志剛局長啊，佢都未諗清楚嘅，因為咧的確係一個兩難嘅問題。 嗯。 你究竟咧係要即係嗰啲 A 人咧係可以放心地去消費？ 嗯。 有一筆錢啦，咁唔使話擔心，到臨死嗰陣時咧，又一毫子都冇啊嚇。定係咧，即係限制佢哋嗰個選擇嘅自由啊，定咁啊？呢個已經唔係純粹一個技術嘅問題， 係 一個有啲政治判斷或者係一個價值觀念嘅問題啊。咁呢個咧，我估政府佢需要將來要頭痛嘅呢個。 係啊，雷教授想問下你咧，譬如亦都有啲人嘅講法咧，就而家其實我哋平均咧嗰個強積金啊，即係積累嘅都唔算係多啦，尤其是譬如你啲比較基層或者低薪啲嘅，咁你就叫佢轉做年金，其實佢如果你政府係從一個保障嘅退休嘅角度睇咧，都唔係幫助好大嘅啫。咁你其實有咩用咧？你夾硬要即係如果要強制佢轉嘅話， 嗱即係咁啊，呢個佢。強積金啊，而家運行咗大約二十年多啲啦嚇。咁佢嚴格嚟講，佢未係一個即係最成熟嘅一個制度啊。我相信咧，佢都要起碼等多十年啊。係有三十年以上嘅嗰個積累啊，即係話咧，嗰啲人譬如六十零歲退休，起碼三十零歲咧開始儲啊。咁啊，佢先即係 先夠個本先夠。 是啊，那個本先夠， 即可能個人均的強積金額其實要再提高多啲，先至會令到呢個公共嘅年金計劃係成功，係咪咩意思咧？ 用嗰個人均咧，亦都唔係完全公平嘅指標嚟噶。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咧，有啲人咧加入咗強積金咧，唔係好耐嘅啫。咁啊，佢哋積累嘅錢咧就一定係少嘅。有啲人就當然咧有成廿年嘅嗰個歷史喺度啦。咁我哋睇嘅就係、是、已經係參加咗有二十年或者廿一年嘅人啊，佢哋嘅平均係有幾錢？ 即係睇嗰個數先至有意思啦。 係啊，嗰個數會要準確啲嘅。譬如我啱加入咁我梗係好少錢嘅，梗係少㗎啦嚇。咁呢個我相信等多十年啊，咁即係先對於呢個強積金啊嗰個作用係會更加清楚啲。但係由開頭嘅設計到而家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咧。你除咗呢、這個我通過強積金儲錢啊，你都要自己儲錢啊。嗱，你其實嗰條數好簡單嘅，你儲自己儲5% 錢，加埋僱主5%，即係等於你薪水嘅10%啫。咁你嗱呢一個人工作，譬如佢由廿歲左右工作到60歲多啲，佢儲40年啦嚇。咁但係如果60多歲退休，佢仲有平均都有20多年命嘅喎。咁你即係話平均每工作兩年就有一年嗰個退休嘅時間喎。咁但係你儲嘅錢咧又得嗰10%啊，薪水10%啦。咁你雖然佢有呢個回報啦，投資回報，但係你梗係會捉襟見肘嘅。咁所以你係需要係要長啲嗰個時間，或者咧你大家都知道啊，除咗強積金之外，你自己啊都係應該要儲下錢嘅。如果唔係，佢係的確。 你做咗廿年咁上，呢、這個唔係去太過可能係會足夠嘅 好啊，唔該曬你啊，雷鼎明教授，先同你傾到呢度啊。雷鼎明教授咧係科大嘅經濟學榮休教授嚟嘅，同我哋即係分析咗呢一個年金制度啊背後嘅一啲即係經濟學嘅元素喺度啦。咁啊，至於收音機旁邊嘅聽眾，你自己又點睇啊？羅志光局長呢個建議咧，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聽眾鄭生啊，鄭生你好， 係你好， 請講。 我就贊同正後嗰位教授咧一點，但我亦都反對有另一點。第一點我贊同咧就講咧，年金咧，正香港政府咧係咁推銷年金咧，係一個誤導嘅。佢就話呢個年金係保本產品嚟嘅。佢喺大電視台啊、收音機啊係咁講啊，年金有個保本產品。其實年金由頭到尾唔係一個保本產品嚟嘅，係一個對倒嘅產品嚟嘅。即係你一買咗咧 ，day one 你一入買，第一日買咗年金嘅話咧，即係你將你個本咧就已經唔係屬於你噶啦。你要贏到呢個本咧，你要同佢對同政府對賭啦。你個壽命長過某長過起碼三十年咧，你先有機會回到本嘅。即係如果而家個年金嘅設計嚇，三十年壽命之後咧，先有機會回到本嘅。即係如果你60歲買咧，你起碼要有80、90歲命，你先回到本嘅。好啦，即係所以話其實去香港政府係誤導嘅，唔係一個保本產品。第二咧。我唔贊成啊，教授嗰個經濟學，其實咧，佢我真係唔明佢點解係讀個經濟學。其實切頭切尾呢、這個 M P F 係唔係一個私有財產嚟嘅先？香港政府係一個崩都冇出過㗎。喺成個 M P F 個公款入面咧，佢係冇角色㗎。點解到後屘我哋有機會攞翻我哋嘅私有財產嗰時，政府係叉住腳埋嚟啊？如果佢可以叉住腳埋嚟，即係喂，呢個係私有財產嚟㗎，咁係咪其他嗰啲人冇？是不是可以其他的私有財產都可以這樣說啊，為了經濟啊，為了什麼社會發達，我就拿你的財產出來去跟你幫你執行啊。完全是沒可能的。是一個經濟，不是一個經濟問題，亦不是一個政治問題。 原則啊，是 私有財產的問題。 好啊，多謝鄭先生的意見啊。鄭先生就非常之強調啊，即這個是我們市民的私有財產啦。政府是不是有權啊去到幫我們決定怎樣用呢？這個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問題啊。咁啊，好，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先，咁啊，转头翻嚟咧，再同大家倾第二个话题啊。 瑞文啊，你睇呢段新闻，又有市民一个人喺行山，仲有意外搞到受伤添啊。 系睇郭世杰啊，报纸仲话咧，近年远足资讯越嚟越发达，好多人以为自己一个人可以应付得到，所以咧就唔约朋友一齐行噃。 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请嚟民安队分析独自行山嘅问题，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嘅代表讲下高空气象探测古语金。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根据政府统计处嘅人口推算。20年之后，香港几乎有1/3嘅人口都系长者。 为咗应对本港人口老化所带嚟嘅挑战同机遇，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推出赛马会灵活城市计划。 计划希望令到大家关注唔同年龄人士嘅需要，改变对年老嘅固有观念。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手下留情时段内播出嘅灵活城市资讯站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陈景祥嚟到节目嘅最后一节咧，我哋同大家跟进一下一个即系新嘅消息啊！政府琴日咧就宣布啊，10月4日起咧就会重启啊，早前咧一度系暂停咗俾外佣咧入住大屿山竹篙湾检疫中心嘅预约系统啊！咁新嘅做法咧就会系每逢星期一咧就开放下一轮咧7日嘅名额，房间嘅总数咧亦都会由过往嘅800个咧增加到1000个，但系咁样系咪就有咗咧即系舒缓啊？要入境嘅外佣佢哋嗰个检疫需要咧，似乎就未必啦，因为咧每日嘅安排入住人数咧系仍然维持喺50个嗰度。咁咧，啲外佣中介点样睇呢个新嘅做法咧？我哋都请嚟我哋嘅嘉宾，香港雇佣工会嘅主席陈东峰倾下。陈东峰你好， 系你好，各位听众好。 陈东峰啊，点样睇政府而家呢一个新嘅做法啦？其实同过往嘅安排系咪唔系好大分别咧？ 就第一佢。昨日公布嗰個咧就話先增加一啲房間啦，咁呢個係一個好事。咁啊，第二咧就話佢呢個訂房嘅方法咧，理論上同之前嗰兩次咧就冇乜大分別。之前咧就俾一個月嘅房間俾你去訂，後屘改做足日，咁而家改做一個星期。咁咧嗰個強大嘅嗰、那個 需求同嗰個房間嘅供應量咧係不成比例，所以一樣會產生呢個搶房嘅嗰個情況啦。即係換言之，佢羅國長之前講咧就話唔想啲僱主日日發惡夢，咁而家就變咗係一個星期發一次啦，啊咁就稍微舒緩咗。咁咧就係啦，嗰個嗱佢。剛才你們主持都說了，就是每日限制50個，那這個如果沒有變到，就那個需求就一永遠都得不到一個即是恰當的那個回應。那第二個我想說就是說他現在都是以這個我之前說就是以鬥費的方法來到拿到房間，那是對所有僱主無差別以鬥費，那這個是即是我們都覺得不是一個理想，之前曾經提過計分制，不過他有太多考慮因素否決了， 即計分制的意思就是視乎那個僱主的特別需要， 視乎僱主的特別需要啦。那但是其實另外一個比較簡單，就是以簽證發出先後時間來到優先安排那些，咁呢個就好簡單啦，呢個係完全冇成本嘅，因為呢我就睇到一個報道，局長就好似話呢睇嗰個簽證時間又會有爭議，即係呢個冇可能，可能佢根本未睇過嗰個簽證，因為每一張外佣簽證呢下面都有一行講明呢個簽證係邊一日發出嘅。咁所以咧，一睇到個簽證咧，就知道佢係已經發咗成年啦。一睇簽證就知道，哦，佢啱啱上個星期先攞到簽證。 即 係 其實 係 一個排隊嘅概念啦。 係啦，一個排隊，即係話你個排隊係有理據嘅嘛，就係話，人哋申請咗成年都未見到工人，佢又申請咗一個月，咁係咪要少少俾人一個優先咧？咁呢個就完全係冇任何難度嘅。咁亦都我哋大部分嘅行家或者我哋接觸到嘅僱主咧，都認同呢個觀點。 系，即系你哋个意思就话咧，即系如果系早啲已经申请咗咧，就应该可以排得前啲，就可以俾佢 book 咗嗰个嗰个位先。 譬如今日五十个，咁有100个系三个月之内攞签证嘅，但系有20个系已经过咗半年嘅，咁你咪系俾嗰20个行前一步咧、 都合理啊吓。 咁咧就呢个系一个 咁你有冇同阿局长倾过呢件事咧？有冇？表达过 有提过，但系咧就好多时都系即系我哋提咗，我哋又提，听完就就又有第啲理由出嚟，即系佢有佢嘅理由啦吓，咁就希望即系我哋再嗱，我预计星期一咧嗰、那个抢房一样会非常之炽热啦，咁亦都会令到好多人一样失望，咁所以希望佢即系话過咗呢個星期之後，可唔可以再檢討一下，因為佢之前檢討咗兩個星期，原來個計劃同兩個星期前就冇分別嘅。我唔知 咁你發噩夢嘅日子少咗嘅，你由一日去到一個禮拜啊嘛。 係啦，咁就希望可以，其實我哋嘅出發點就係盡量幫到一啲最需要嘅僱主搞掂先。咁呢個係即大家都有呢個同理心啦嚇。 陳東峰啊，但係咧，對於即係每日咧最多係有50名嘅外佣去入住咧，關於呢一個安排，我見到其實你哋業界都有一啲嘅討論嘅。咁但係局方嘅回應咧就話係為咗令到外佣咧係有序咁嚟香港，避免佢哋觸發呢一個地區性嘅航班熔斷機制。咁根據佢呢個講法，係咪似乎要再擴大呢個50人嘅名額咧？嗰個機會都應該 好明顯。我覺得係有需要增加，亦都有條件增加。即係我講嘅條件就係話咧，根據過往嘅經驗，雖然即係入境嘅人有染疫，但係個染疫咧全部係喺隔離期間咧就已經發現咗，都係即係揾到出嚟嘅。理論上就到而家未見到染疫嘅人係進入社區嘅，即換言之咧，我哋香港而家呢個防疫同埋檢疫隔離嘅制度咧係有效嘅。咁既然有效咧，就唔需要太過擔心，即係增加多20-30個，譬如而家50個，增加多50%去到75%，咁應該就問題唔大嘅，咁可以逐步嚟啦嚇。咁所以咧係即譬如去到75%。观察两个月再去到100，咁呢就会好啲，就好过佢而家即成个月啦，由9月1号到而家日日都坚持50个，实际上就冇50个，因为之前都係得20个，头半个月都係20个咁入嚟。咁希望可以尽量增加啦，如果唔系呢个累积嘅数字呢真係唔知几时先搞得掂。 陈东峰，我想用好少时间呢，即刻好快想问下你呢，有几多人而家等緊即係话啲外佣要嚟香港，有冇个数字大数？ 大數咧，我估都仲係維持喺六千個以上嘅，因為有九月到而家入到嚟嘅都係嗰四五百個嘅啫，唔係好多嘅啫。 明白啊，咁啊，似乎對於僱主嚟講咧，真係呢一個即係修改 嘅嚇， 係啊，修改咗嘅訂房方法咧，未必幫到好多啦。唔該曬你，陳東峰，同你傾到呢度先。陳東峰咧係香港僱傭工會嘅主席嚟嘅，今日自由風節目時間亦都夠啦，拜拜。 拜拜。